美国司法部表示，悬红最高的$500万追缉俄罗斯黑客雅库别茨或者证明他有罪的线索。司法部指控两个俄罗斯公民阿库别茨和图拉舍夫涉嫌参与网络犯罪和诈骗。当中阿库别茨怀疑创立一个黑客组织，利用恶意软件窃取使用者的个人和财务信息。根据指控，他们可能盗取用户银行账户资料，恶意程式会感染全球几十万部电脑，导致受害者损失金额高达$7,000。天气方面，受强烈的东北季候风影响，天文台今日早上录得最低温气温12.7度，是入冬以来的最低纪录。同时覆盖珠江口一带的云带正逐渐转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渐转天晴，日间非常干燥，吹清劲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晴同非常干燥，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是3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96点，升182点，总成交金额1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05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39点，升4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4.6，升4.6。阿里巴巴196.2，升3.8。友邦保险77.45，系跌5仙。银河娱乐52.2，系升1.15。瑞星科技60.4，系升3.55。小米集团9.22，系升1.5。信宇光学科技137元，升5.8。盈富基金26.65，系升2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英镑10.302，瑞士法郎7.934，澳元5.354，加元5.942，新西兰元5.127，欧元8.6975，每百日元对港元7.2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78。日经平均指数报23,379点，升79点。港金现价报13,78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5.7美元，卖出1,476.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七咸道南咯，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第三线有交通意外啊，咁影响到而家比较挤塞啦，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咧，近住果栏对出噶，就系、是、七咸道南啦，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第三线咧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咧，近住果栏噶，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啦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龙翔到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现在就正常了，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受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影响，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回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着劳压道对出，东区走廊西行去回中环方向近着维园道落桥位慢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车龙在富豪东方酒店对出，在新界将军澳的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着百姓角路一带就比较挤塞，另外由于要设立临时交通灯，窝打老道弥敦道交界来回方向快线仍然封闭，现在窝打老道弥敦道交界一带就比较挤塞，另外强风关系，港珠澳大桥主桥和香港连接路的最高车速限制降到每小时50公里，另外青屿干线现在车速限制又实施，都是降到每小时50公里。

等小巴嗰阵时咧，因为我排第一啊，即系小巴啱啱走咗， 即系当风啦， 即系食风位。 嗰、那个位真系好劲， 好 定风向啊！你即系见到前后左右东南西北上下都一齐进攻。 你都会觉得可能可以挂一号风球 咩？唔止啊，讲真，嗰、那个风真系唔止一号风球，同埋无定向风啊。所以咧，我谂今日咧，大家翻工嗰阵时咧，可能都要会感受到啊。今朝咧就系呢个天文台咧录得暂时啊最低嘅气温系12.7度啊，系入冬以嚟最低嘅纪录嚟噶。 但系你今日呢个穿搭系唔啱噶噃。 我真系。因為 你睇下你 條頸都好凍，我有頸巾嘅， 睇下你兩個，哇！一個豬頸肉，一個就即係黑毛豬咁樣兩個真 係。咦？你莫非你覺得你自己樽領？ 我呢個樽領咗啦，梗係。 咁你呢個點都稱唔上樽領啊？ 喂，我企咗個領出嚟噶咯，已經同你哋相比。 嗱，争起领同樽领又唔同喎，你唔可以将呢啲错误嘅信息同我哋观众交代 嘅。属于日本嘅名胜小樽领，系啦。 呢个点？呢个真系 呢个喉，呢个喉骨我都见到。咁你话你叫？ 哦，本身我喉骨高啫， 系啊， 又生得高， 系 粒喉骨又高， 连个喉骨都想抢镜啊！吓，你件衫拉高咗个领啊，我生高啲先咁啊，即系。 喂，我呢件就已经系嗰阵时我话咧，去呢一个冰天雪地的芬兰。 再 也能够， 你又唔可以讲个牌子俾人哋知，我哋日日就俾人哋炸，叫我哋讲个 牌子俾你听噶嘛。佢一 sell 鱼油丸，人哋都问佢阿田系边个牌子，佢都唔介绍得噶。 鱼油丸始终都知道系鱼油丸啊嘛，只系唔同牌子啫。但系你嗰件衫唔系件衫都得啊嘛。 发现都系噶，真系嗱，所以就呢个咧有少奇咗，要争隔一尖争好远。 嗱，你而家都用企领呢个字啦， 企系咯，我都系嗰句 小领啊，应该 北海道名胜小樽领。 喂，我都今日咧都因为即系之前我哋都系同大家分享。过咧，即系点样着羽绒法啦？ 我哋嗰日讲又系啊，着羽绒有特别嘅方法啊，玉米色啊，洋葱色嘅着法。 跟住越嚟越多 嘅。喂，我想话咧，我今日咧真系试咗。系。咁咧，我就近排就买咗件羽绒背心，因为咧成件着咧，我真系太大只。 俾佢炫耀啊！佢嗰个位，我哋 佢好中意嗰日。 我同阿祖完全系啦，领略唔到嗰个精髓。 佢觉得好靓、好抵、好正。佢开始同我讲，跟住我褪后，我话你继续自己讲啊。跟住阿田真系同空气嘅触觉。佢件衫有几靓， 唔系佢好似迪士尼咧，白雪公主嗰啲咧，自己同张张讲嘢， 系啊，类似嗰啲 friend 啊，真系 有冇雀仔飞嚟啄你个羽绒咧？系我啲羽毛嚟噶，你攞晒我嗰啲啊！而家 你讲完先，我有一个最心声未讲嘅，嗰件羽绒背心 你 讲先。 唔系一来第一次买啦，咁样，因为二来咧又睇到啲报告话啊，咁样着法好，咁咧跟住就因为成件过又真系有时热嘅，你知我都系热热地，但系又冻冻地咁样，咁啊买咗咧， 想踩佢啫， 即系买咗之后咧着咧，跟住哇，原来即系着咗件背心系真系都几暖，即系唔即系只袖咧，只手咧又可以轻飘飘， 即系做嘢又方便， 系啊系啊。咁今日咧我又就着件好单薄嘅衫，我冇底衫嘅，净系单薄。 唔使讲噶，你冇底衫呢啲嘢。 跟住就着咗件背心，跟住再着件。件薄外套， 系啊，件外套真系真心好薄嗰啲， 我冇再着件大羽绒 嗰啲嚟， 但佢本身有厚底啊嘛， 唔关事啊，我琴日 脂肪厚底啊， 好关事啊， 着咗件长嘅大羽绒咧，我觉得好麻烦啊，袋执落个袋又唔系成日着到咧，跟住咧。我今日觉得好轻盈，又觉得好温暖，好正啊！ 咁、因为你无意中咧着啱咗日本医学教授嗰个讲法 啊， 外厚内薄啊， 系啊系啊，所以我外都唔厚啦，可以，因为已经暖咗。 嗰件羽绒背心你觉得好有用， 好发挥咗好多。 你讲到咁开心，我讲到一个又一个资讯俾你 知。好啊好啊，快啲讲快啲讲。 通常咧就去到某一个年龄嘅朋友咧，就会觉得咧羽绒背心咧就啱数，因为点解咧？ 点解啊？ 屋企咧做嘢又方便。冇咁臃腫啊嘛！嗱，我用翻頭先阿田 exactly 用嘅字眼啊，系啦，咁啊，所以咧屋企咧著住嘅時候，啊又可以保到暖啦，因為我又唔係好怕凍，又唔係好怕熱，好似阿田頭先咁樣講。咁通常咧都係代表住咧，你年紀咧又邁進一步啦，阿田。 我等緊你哋過嚟， 阿永安同阿碧蓮都等緊你過去嗰邊啊。 唔緊要嘅，無論咩年紀都好咧。穿啱自己嘅衫就得噶啦， 我觉得已经好好。 你睇我哋又收到啦，问啊，究竟豪仔你着嗰件衫咩牌子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我哋唔可以讲牌子噶。 名牌子。晚晚换情人，床头灯盏盏照，唔同人知过瘾。系我自醉抵得谂啊，鬼妹笨技男们那泰国国通通有我份。系我自醉快甩身啊，苏州一个人，佢再靓最后始终终于冇下文。 这进步，这进步，晚晚都去步。生理上能力咁好，你话无用，冇点啱做。这这进步，这这进步，这这进步，这这进步，这进步。我叫大头问，无纹身，三更半夜成日约银银，最爱两头痕，床头枕，硬撑块面成日有个人。若你见到事不保，通知声佢话佢听朝一早起身，即刻好剃须。若你去到布吉岛，岛主更会话佢有个细路心口好早有毛。一一进步，一一进步，一一进步，一一进步，一进步，细佬咪嘈。听我话无谓太嗨，也系无谓太捞米，话唔系热钱交布。 点要收听，丰收快活因好听，记得十点要收听，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 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即係香港人不嬲都有少少咧，即係崇洋媚外噶啦。咁啊、嗯，不過我覺得今年咧就尤甚啊。即係如果以前咧，你都仲可以話，係、哎、啊，香港幾好都有啦，邊捨得走啊咁樣。嗱，今年咧真係唔好意思，即係等於琴日都講，如果你想感受聖誕氣氛嘅話咧，特別係講緊嗰啲燈飾啊，商場嗰啲即係裝潢嘅佈置咧，咁啊傻啲啦，我諗你都係咧。真的要望一望外面，即是一对比呢更加觉得呢好像即 是。你觉得哪个国家的商场装饰好劲啊？ 日本咯。 啊，日本。对、 啊、 部分咯、啊。日本未必是商场、啊。 是啦冇错，其实就不是只是商场。 户外喂户外的话、啊、可能跟政府有关的，未必跟公司有关的。 不是咁但是你现在户外。户外。 即是我睇北海道那些呢，未必它是有。咁那些我不赖公司的啦，那些我赖其他的单位的啦。 是啊，所以我就说啦、啊、即是你现在真的要望一望外面先有嘢睇咁样咯。譬如呢报纸都卖呢，就是这个大阪的那个叫做呢光之响宴呢，每年都有的啦。咁但是呢今年的零舍即系特别会引人注目，好似就话哎呀，因为自己嗰度冇咁多嘢。 嗰度系由佢哋嘅旅游局啊，系由佢哋嘅政府去举办啦、啊，应该唔系嗰啲商人去处理噶嘛。 佢唔系净系商界，系啦，咁啊，佢哋应咧， 即系其实香港政府都可以做噶， 可以啊，冇做啫嘛、哦。所以我咪话咯，你更加所谓崇洋媚外就话哎呀，即系你望到外边咧就做得好热闹啦。 系啊，尖东嗰啲圣诞灯已经开晒啊， 圣诞灯饰嗰啲有， 睇下、 啊、 大厦外墙都有嘅。 哦，咁嗰啲咧好残眼嗰啲光咧，就算其他。广告一年365日都有， 嗰啲都有嘅，系啊， 香港都系揈紧噶， 都揈嘅。但系即系如果你又话要打卡啊，甚至乎都系琴日讲嗰个标准啊嘛，掟得揈得搣得甩得嘅嗰啲，全部都 消失 嘛，嗰啲唔得啊， 系啦，嗰啲就变咗唔得咁样啊嘛。 唔系，总之圣诞灯系 OK 咯。 系啊，即系如果你唔咁描咧，有大阪啊，有兰波啊，跟住咧嗱，特别系譬如举例主题乐园啦，即系你话诶出边嗰啲即系户外唔关事嘅，咁讲主题乐园啦。 哦， 咁我哋主题乐园已经预告咗唔会有嗰个即系巡游噶嘛，即系嗰个叫做咩倒数啊，佢咪取消咗咧、哦，所以之前大家买晒飞嗰啲话，哎呀唔系啊嘛咁样。咁跟住你望一望人哋嗰个东京嗰度咧，就继续有紧呢一个即系巡游活动啊。 点啊？咁都唔同气，社会气氛。 咁我又话俾你听， 又或者 你望住外边，望住出边就唔同咯。我劈头咪同你讲话，即系以前都崇洋媚外噶啦，今年系游神啊嘛。 咁、但我又唔系咁睇，我会话其实平时啊，如果我哋讲翻之前咁多年咧，我哋好多年香港都会赢噶、因为即系只不过可能系今年失色咗少少，咁唔紧要嘅，我哋有个好嘅谂法噶嘛，我同你。出面做好啲咯，系咪？ 系啊，嗱，真系嗱，仲要系好多样咧，一对比咧，真系唔比唔知，即系相差远啊！头先我连续三击咧，一个就可能大型户外嘅一啲圣诞装置啦，跟住另一个就系主题乐园，即系佢因应个气氛又唔同啦。我哋已经嗱嗰两格，我哋都就系让咗半臂啦。好啦，咁跟住而家讲紧咧，就系话喺机场嗰度，机场咁咧，大家咧即系都系同东京嘅，因为最近有关咧。大家都有一个超大型嘅装置， 圣诞树嗰啲啊。 咁我哋香港个超大型装置咧，就系呢个水马， 系啦， 即系冇计， 围住大家入去之前， 都几似一个基地嘅，睇落去咧，即系如果我哋从一个好嘅角度咧，咁嗰边系咩咧？东京嗰度咧，成田机场啊，原来咧佢话佢哋嗰个即系第二航站嘅二楼咧。原来就做咗一个咧，即系超大型嘅动漫基地。 哦、 系啊，即系有咧，即系头先我哋讲咧，大家 呢个系圣诞装置啊，定系佢哋直情有一个新嘅布置啊？ 应该系新嘅布置，因为系几时开幕嘅咧？11月28号， 系 都系才讲紧咧，即系个零礼拜前咧就已经开幕啦。咁样咁咧就喺呢一个地方咧就有晒呢一啲所谓嘅即系动漫嘅即系装置咯。譬如咧，就算你话我唔中意打打杀杀嗰啲咧，一嚟已经有一条咧叫做成田路咧，里边又有柯南啊。 我觉得呢个最犀利嘅，就算你唔系一个动漫迷，你只不过今次咧谂住去日本度旅游咁样，作为一个游客，你都会知道日本嘅动漫系非常之出名噶嘛。可能你唔知佢系边个嘅，但你都会觉得嗰个系一个打卡嘅景点，你会想影相嘅。其实香港都可以做呢啲啊。 我想问佢哋咧，好多时都会有嘅，因为对上一次去咧，咁佢都有其中即系个主题未必系全部啦吓，唔系晒冷啦。咁但系佢会有啲部分主题咧，譬如吓比加超，佢都出现过喺嗰条。长廊嗰度咧，跟住就喺度咁样耶，咁样俾你同佢打卡啊，影相咁样。 我会话呢个直情咧 ，Sailor Moon 嗰啲都有嘅。 系啊，你谂下嚟，头先就讲嗱 ，Sailor Moon 啦，咩小忌廉啦，系咪先？呢啲全部隔篱如果再有个忍者小灵精搭住一个哆啦 A 梦，即系各样一条数落去嘅话，成个已经系一个景点啦，系咪先？ 嗱，佢又分开两部分咧，就一条咧就叫做咧成田 Anime 即系 Animation 嗰个宿舍咧 ，Anime Row 就一条路嚟嘅，另外一个咧。就成田 Anime Deck 咁样咧，咁就系一个好似展销柜咁样咧。咁佢前者嗰条路咧，就头先讲咧，佢话你直情咧好似进入咗星光大道。 系啊，咁咧佢就铺满晒嘅走廊咯。 系啦， 沿途都见到佢哋嘅，真系可以不停打卡。 佢就话咧用呢个四季做主题咧，分别有名侦探柯南啦、进击的巨人啦、刀剑神域啦。佢话咧就即系斋打卡都够噶啦，咁样哇入到已经好开心啦。好啦，咁跟住咧就系讲紧嗰个扫货咧，就系嗰个成田 Anime Deck 咧。个2500尺分开三部分，有嘢饮啦，有嘢食啦，最紧要系咩咧？哇！真系有间女仆咖啡都喺埋里边， 即 系 你我睇到你睇到系啦，你睇到呢单新闻嘅原因，你嘅重点就 系 呢一 个，因为唔使有咖啡，女仆咖啡喺边度？ 即系你唔使走到去话秋叶原里边咧，即系可能你拖住老婆，佢可能唔俾你去嗰处咧。哇！你直情系到步喎，喺个机场里边已经有咯。 成日好多时都话咧，譬如去日本玩嘅时候咧，大家话喂，剩翻啲时间早啲去机场噶嘛？ 而家终于就唔系女士专。因为如果以前咧，好老实讲，你以前话拉屎一分钟去机场咧，其实你都系买嗰啲即系咩化妆品啊，或者国内嗰啲咩名店 啊，好多嘅 系啦。咁但系好多麻甩佬嗰啲又唔关我事啊，咁样咧，即系佢又阔佬懒气。 系啊， 而家就唔同啦。 机场系成一个大型商场咁样噶， 系啊，喂 ，OK 行噶。 我真系真心望住咧，佢影出嚟咧喺个客运楼里边嘅，即系所有嘅嗰啲咩模型啊、漫画装置嗰啲咧。真系同你入到去嗰啲即系动漫圣地冇分别，即系唔会得个细柜仔，仲集中啲啊！我觉得真系嗰个好型。嗱，咁你话啦，真系又好唏嘘嘅，即系望住。 香港就差好远，我哋嗰个大型水马就喺出面啦，哎呀真係好遗憾。 我即刻俾一个呢，如果有其他嘅朋友呢想呢个圣诞节过得开心啲，唔够装饰咋嘛，唔紧要平啊。如果我用平嚟带你，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卖点嚟嘅。 定系参观香港航空嘅 counter 哦， 即系同佢打气啊。 应该唔知仲有冇 香港航空打气，佢我哋咪终于讲到呢单新闻。 讲咗我哋嘅， 唔一定系要讲，即系呢个就系装饰噶嘛，系咪先？今年咧圣诞嘅自助餐啊，喺香港啊吓，好多朋友咧都可能会平时就哇 book 位都 book 唔到噶嘛。即系讲个大家利是先嘅，暂时啊吓， 系未 未到啊嘛， 系 三成咋。系啦，即系 book 位圣诞节啊、平安夜啊嗰啲， 有进步空间，我哋系咁讲嘅。 系应该有进步空间，最紧要嘅咧就个价钱比我哋往年咧平咗好多啊。譬如咧有啲喺九龙嘅，我睇呢间应该系四星级酒店啦，500蚊有找。讲紧咧就系平安夜同埋圣诞节正日啊，25号啊。 系 呢一个价钱嘅话咧，自助餐女王系冇可能噶嘛，平时系咪？就算咧你去到咧其他唔同嘅酒店，譬如尖沙咀啊嗰啲咁样咧，都系四五星级噶啦，600蚊就已经有啦，咁起码咧同平时咧佢话打咗咩折啊，打咗个6-5折啊，有一啲嘅话，咁如果你咁样谂啊，我哋啊装饰未必最多今年，不过我哋用一个平啲嘅价钱， 系 一家人可以悭翻啲钱，又可以食到个圣诞自助餐，咁都唔错啊。 喂，呢、 這 个又系一个留客嘅好方法， 都系噶。海水公园入场费啊，都打咗个折啊， 真系要全部打咗个折、 啊。我头先同阿田讲金钟嗰间啊，真正5-6星级嗰间啊，成个12月嘅自助餐都有折啊。 咁你拣啦，攞笔钱去外游啊，定系留啲钱去内 消 咧？真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石天丽报道新闻。寒冷天气警告生效，本港早上天气寒冷，部分地区气温降至12度左右，多处气温较昨日低2-3度。天文台表示，清晨录得12.7度，系入冬以嚟最低纪录。预测未来一两日天气寒冷，日间渐转天晴干燥。预测最高气温大约19度。警务处处长邓炳强今日早上前往北京进行礼节性拜访。邓炳强出发之前在机场表示，警方已经对星期日的公众活动发出不反对通知书。他提到6月至今有多项大型公众活动都有暴力的示威者或者暴徒骑劫活动做出违法的行为，呼吁主办单位若果遇到暴力事件要与警方合作，并且拎出勇气谴责暴力。访京期间，邓炳强将会到公安部和港澳办和北京相关官员会面，介绍香港的治安情况，并且就跨境罪案和警务合作方面进行交流。城规会审议圣公会提出在中环主教山兴建私家医院的建议，本身是中西区区议员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许志峰强烈反对，认为主教山是重要的宗教用地，亦都有历史意义，应该尽全力保育。他表示区议会有14个现任或者后任议员反对项目，认为民意十分清晰，希望城规会依从民意否决建议，否则容易招致法律挑战。主教山所在的半山东选区区议员吴兆康说，25层高的医院将会影响附近的交通和采光，但圣公会并没有作交通负荷评估，采光评估都偏颇，未有包括最受影响的民居，若果项目获得通过，不排除提出司法复核或者组织居民抗议。德国总理默克尔即将访问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是他上任以来首次，亦都是24年来第一位到访当地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75周年之前到访，他将会同集中营的幸存者和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一起参与仪式，在集中营遗址为遇难者默哀1分钟，期间会发表演讲并且献花。奥斯威辛集中营建于1940年，是纳粹德国在波兰境内设立的最大集中营，囚禁波兰和其他国家的人，大部分是犹太人。纳粹政权在奥斯威辛屠杀大约110万人，绝大多数是犹太人。德国近年反犹太袭击增加， 分析认为默克尔选择而家到访奥斯威辛集中营，释出重要信息，同时亦都为巩固政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渐转天晴，日间非常干燥，吹清劲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晴同非常干燥，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是3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58点，系升243点，总成交金额23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30点，升31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34.4，系升4.6；阿里巴巴196.6，系升4.2。友邦保险77.85系升3毫，瑞星科技60.6系升3.75，银河娱乐52.25系升1.15，小米集团9.28系升2毫，信宇光学科技137.8系升6.6，美团点评103.3系升1.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日元108.72，瑞士法郎0.987，澳元0.684，加元1.318，新西兰元0.656，人民币7.048，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11。日经平均指数报23,361点，升61点。港金现价报13,78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5.55美元，卖出1,47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咁较早前七行道南去红磡方向，近日理工大学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七行道南去红磡方向啦，咁近日理工大学一段咧比较挤塞啫。咁另外啦，咁而家交通灯咧就大约系有50组咧就仲系坏咗噶。咁而家包括系旺角嘅弥敦道啦、亚皆老街一带嘅路口。咁而家运输署咧就喺两个嘅主要路口，包括系弥敦道窝打老道交界啦，同埋弥敦道旺角道交界啦，放置临时嘅交通灯。咁但系咧影响到咧来回有封路啦，所以而家窝打老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培正道啦。另外弥敦道南行去尖沙咀，近住窝打老道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喺新界将军澳嘅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啦，近住康城路一段咧就慢车，龙尾排到去百胜阁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啊！就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啦、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以音乐之名，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传承过去，接续未来，无论记忆同世事如何转换，没尽没变，只有我哋心中嘅一首歌。以音乐之名，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我们的主题曲。 可以闭起咪咁好啲泡沫，话爆信 间冇前途，平台冇抱不安稳，风险高，黑黑令你损失有排做，估值有高低跌落嚟，就冇计去二费，并冇实体信唔嚟，完全靠估谂清楚，自豪气炸陷阱，你跌损变痛途。 投资者及理财教育委员会提提你，投机易选手，唔识唔好买，详情即上 thechinfamily.hk。 第二台 禁毒署 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 同行抗毒快活人。 大家好啊，罗罗啊，我希望你哋吸紧毒嘅人尽快快啲戒毒啦，因为咧吸毒真系带嚟好大影响噶，希望你哋快啲戒毒，我都可以为我 B B 戒毒，你哋都得噶。 记得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 风骚快活人， 齐齐企硬同行抗毒。 EX616 由市区前往晚饭验证召集， AY731 前往睇戏， QA88 前往吃喝玩乐，最后召集 香港国际机场，搭飞机嘅会嚟，食买玩嘅都会嚟，但今时今日喺法庭禁制令底下嚟嘅人又有咩目的，心情又系点？电视节目《香港故事》此时此地，今集飞入机场看众生相，星期六晚9:05，港台电视31。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风头火势。我呢个拍档佢话呢几日都有同小朋友一起翻学，即系佢翻学，跟住仲参与埋学校啲叫做一早流流嘅活动。咁究竟呢啲活动吸引你啲啊，定系有自然嘅老师嗰个关怀、嗰个爱心锡你嘅仔嗰个状况吸引啲咧吓？有咩驱使你又去车你嘅仔翻学咧？我哋有请，系啊，你都话啦，佢系一个好爸爸嚟噶嘛，系有佢曾志豪。 冇错，连老师见到我都忍唔住问：爸爸系咩驱使你天寒地冻嘅时候先嚟车个仔翻学咧？咁样，我唯有同佢讲：系学校嘅气氛啊。学校嘅气氛系包括老师嘅。当然呢句我冇讲到啦。系老师，多谢你咁爱护同埋照顾我哋全香港嘅小朋友。我哋作为家长嘅，早少少起身。哈兹又有乜所谓呢？既然讲到今日我都有翻到学校嘅话咧，我都可以将咧学校嘅其中一个报道嘅内容咧，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噃。因为你知啦，即系我读紧，唔系我读紧，我细路读嗰间咧系即系教会背景嘅学校咧。咁佢今日有一个儿童弥撒咧，咁其实过往我都有参加过噶啦，因为佢每逢礼拜五咧都会有呢一个咁样嘅活动嘅。佢今日嗰个主题几得意，我头先都同佢我拍档讲咧，佢个主题就话小朋友圣诞节嘅主角咧究竟系边个咁样。咁当时咧，我第一时间咧心里边举手吓，我呢个超龄儿童咧，我自己举手咧，圣诞老人，梗系啦，为圣诞节啊嘛，我哋第一时间都，嗱，冇错，果然系就错嘅。阿老师佢哋好快就喺堂上面咧，佢就话啦，嗱，我俾三个选择你哋，你睇下边个先至系圣诞节真正嘅主角啊？圣诞老人系咪啊？有啲小朋友想举手噶，不过喺老师坚定眼神之下，大家都知道唔系。咁圣诞节嘅主角系咪圣诞礼物啦？唔系，圣诞节嘅主角系咪小天使啊？想举手啦，跟住佢同你讲都唔系，点解啊？因为咧佢其实系爱嚟帮手嘅，佢帮边个手啊？系主角咧就系嘟嘟有个 B B 仔啦。是因为就是这个叫做耶稣 BB， 这个就是他们在教会背景之下他希望带出的主题，就是他提醒你圣诞节其实那个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样就是不是圣诞老人，而是这个就是耶稣对他们来说，就是这个圣人就来到这个世上。我觉得呢一个弥撒嘅 Q&A 呢其实都几得意喎。因为点解呢，真係你唔同背景或者你唔同呢一个即係信仰嘅人呢， 圣诞节嘅主角就真系唔同噶咯。作为教徒，梗系完全冇问题就识答啦。圣诞节嘅主角咁啊，梗系主耶稣啦。如果你唔系教徒，你系一般香港人咧，圣诞节嘅主角可能就唔系圣诞老人噶，可能系商场噶咯噃，可能就系里边咧嗰啲即系吓 sales， 就系里边有冇啲大减价噶咯。小朋友嘅圣诞节嘅主角咧，应该就真系圣诞老人啦。吓喺第啲地方咧，譬如你话喺冰天雪嘅地方，圣诞节嘅主角可能就系嗰个雪人。但喺澳洲呢啲热辣辣嘅地方咧，佢个主角咧就系用沙堆出嚟嘅沙雪人。系每个人咧心里边嘅嗰个即系主角咧都唔同嘅。我仲记得咧，即系早嗰几年啊，譬如对中国内地咧，佢哋就会觉得呢个唔可以叫圣诞节，因为点解啊？我哋嘅圣人系孔夫子。我哋嘅圣人绝对唔会系即系圣诞老人，所以咧，其实我每年都提一次噶啦。对台湾嚟讲咧，佢哋就唔叫圣诞节嘅，佢哋就叫耶诞节，因为个耶咧就非常之即系中性同埋客观话俾你听咧，嗰个咪就系耶稣咯。咁有啲人觉得佢系圣人，有啲人如果想就咁叫耶稣嘅都冇问题。嗱，所以咧就系呢个主角就睇下你系边个角度咧就出发嘅。同埋我觉得咧，应该每一年咧圣诞节嘅主角咧都会唔同嘅。可能佢对好多人嚟讲咧，圣诞节嘅主角咧就系即系购物啦。但系你话对于嗰啲受到全球暖化影响嘅地区，可能佢嘅圣诞节主角咧就系可唔可以落翻场雪啊？譬如你圣诞节你都唔想只北极熊咧继续瘦落去噶，你会唔会都希望咧可以个天气咧就会冻翻啲咧？对好多唔同嘅地方咧，圣诞节譬如话。你都记得啦 ，John Lennon 嗰阵时佢嗰只歌咧，佢嘅圣诞节嘅主角系咩啊？就系、是、和平咯，因为佢希望嗰阵时咧，可唔可以 Xmas 里边唔好再有咁多呢一个战乱啊？咁佢嘅主角就真系和平大使。咁你可以问下自己啦，今时今日嚟到2019年嘅12月，你嘅圣诞节主角系购物啊，系平安啊，系想同家人团聚啊，系爱啊，系乜嘢都好，记住啊，个主角系你自己拣嘅。风头火势啊！我觉得其实头先我嘅语气，除咗唔够高亢同埋唔够兴奋之外，我都几次同紧啲小朋友讲报道大会啊！黄耀祖小朋友，你嘅圣诞节嘅主角系乜嘢啊？吓，又网购唔好啦，你买咗好多噶啦，拣过拣过，好啦，我哋交俾黄耀祖小朋友同我哋分享啦。 爸爸咧教我啊，圣诞节咧最紧要。 点解你小朋友把声咁沙嘅？ 系啊，饮得多啊， 饮得多牛奶、啊。 因为咧系嗰个主题系饮啊咁样噶嘛，我见好多人都系咁样嘅。睇到一个报道咧，佢嗰个用咗个主题嗰七个字咧，令到我决定咗，好，我今日就用你嚟做我嘅风头火势啦。因为佢就系话咧有个专题嘅报道。嘈到似打桩，跟住下联系乜嘢呢？就系话大妈歌声震中环，净系呢几个字都几好笑啦，系咪？其实我谂咧就系听呢几个字，大家都估到系咩噶啦。有听到大妈，又话佢哋嘅歌声啊，咁大家都会知道啦。其实呢几年啊，成日都会讲到屯门公园嘅大妈歌舞团。咁啊，其实报道里面一开始咧就话，前阵子咪话啊，又有一啲新嘅改例啊，咁样好似咧就收敛咗少少嘅。不过咧有记者咧再去翻呢个屯门公园嘅大妈歌舞团嗰度咧，佢话呢一排咧。已经是翻晒嚟啦，有十档嘅歌舞团大妈喺啊呢个屯门公园嗰度大声放声去唱歌咁样，咁观众咧又会一起跳舞啦，亦都又会俾打赏咁样嘅。不过呢、这个咧就唔系得佢哋，因为原来话同时间咧亦都有越嚟越多所谓嘅大妈啦吓，亦都会去到呢个尖沙咀码头嘅地方，再加上啊佢哋一个新兴嘅铺点啊，就系、是、中环码头已经。成为咗大妈歌舞团嘅新场喺上个星期嘅时候啦，佢就话咧，起码见到啊有六档嘅表演单位，而其中四档咧就由大妈主持嘅，亦都成为咗咧当晚啊喺呢个中环码头里边最受欢迎嘅表演单位嚟噶。咁记者朋友咧都即系都见有啲朋友都熟口熟面，系啊。佢哋係來自屯門公園嘅，而當中咧，當記者咧喺度用一個分貝機啦，去測量下究竟佢哋嘅分貝啊，噪音有幾嘈嘅時候咧，佢就話咧喺鄰近嘅街道咧就錄得有80几嘅分貝啊嚇，到距離咧得翻10米嘅時候咧，去到95分貝啊，接近咧打裝機一 八分贝嘅，咁所以佢就会话啦，歌声咧都好似系几嘈吵咁样嘅。而喺佢哋嘅唔同嘅地日子去视察嘅时候咧，都会见到其实都有唔同嘅人咧就打电话投诉，即系话都好似几嘈啊咁样。而投诉人咧亦都有见过咧，可能系有啲譬如尖沙咀嗰边啦，就会有文化中心咧就职员出嚟调停咁样嘅。不过见到啦，后屘佢哋嘅演出系毫无影响嘅，系声量系继续细，继续系就冇收细嘅咁样。其实呢一样嘢咧例都改埋噶啦，咁但系都好似禁之不绝咁样。我会话嘅，头先都讲到中环码头，其实咧如果冇大妈表演咧，耐唔知咧你都会见到有其他嘅朋友，佢哋有啲嘅音乐演奏啊，可能佢系外籍嘅人士，或者我哋本地嘅朋友、年轻嘅朋友揸住个吉他去唱歌，我哋讲 busking 啊嘛，系咪？好似咧即系嗰个标准好难去度啊！佢唱得好听，我哋就可以俾佢唱；亦或系佢太嘈，我唔俾佢唱；亦或系佢系大妈，佢载歌载舞，亦都有人会俾贴士嘅。咁呢啲我哋就要禁止佢。其实咧，即系因为呢一个同 taste 有关啊，真系同 taste 有关，唔可以话我觉得你唱得唔好听，我觉得你跳得唔好睇，咁就唔俾你表演噶嘛，系咪？我哋呢度 suppose 香港系一个公平自由嘅社会嚟噶嘛，如果个地方可以接受到表演嘅话咧，咁我哋就要去做。但可能有一样嘢咧，就未必系咁主观，系你中意定唔中意。可能咧，即系保障翻喺附近嘅居民啊，即系可能外国嘅朋友都好中意大妈嘅演出，佢哋会觉得啊，佢哋好有香港嘅特色咧，系咪值得保留噶？可能系，可能嗰条线你要话喺咧，就系究竟嗰个分贝系如何？咁可能你哋就要努力去執法嘅话，咁可能系帮到手噶。又或者另外一个可能性咧，就系话啊，可能已经有一个专门嘅地区俾佢哋咁中意表演，俾佢哋表演咯。有啲朋友又咁中意啊，即系睇下佢哋载歌载舞，自己都忍唔住要喐埋一份嘅。俾个场地佢哋咯，系咪？咁样嘅话，咪有人有得表演，亦都唔会骚扰到其他人咯。风头火势，大妈歌声震中环啊！嗱，我哋广播到呢度冇得睇噶啦。但今日咧，我哋系星期五 Happy Friday， 有我哋嘅风骚大点唱啊嘛。首先咧，可以欢迎大家咧上到去网上面留个言。我哋直播室里面都有一位大妈嘅。如果大家都想听到佢大妈歌声震广播道嘅话咧，佢应该可以镇压住呢一度嘅，系咪啊？桂花田。 啊，你可以咁讲嘅，咁啊，其实我讲嘢都几大声，有时都几高音嘅，不过唔代表我冇礼貌吓。 头先你明明话唱得好唔好听系好主观，唔应该打压人噶嘛。 我冇话打压啊，我话 你平时都打压我嘅。 咁我对唔住啊，喺我个节目入边咧，我觉得作为一个主持人咧，我系可以有主观嘅谂法咯。 冇啊，再回头。 咩歌嚟噶？ 陈伟霆 系啊。昨天在节目就讲了一单关于一个男人他去了深圳按摩的时候按按下咦为什么那只脚狠狠地跟着哇原来有大量的虫躝了上去的脚底他即时就弹开就发现发现什么事啦原来他那间按摩院那张梳发椅那条罅位怀疑有些客人在按摩的时候吃东西那些污糟东西就摄在那张梳发边咁啊，店员冇发现嗰张凳咧，已经哎呀，沤晒好多虫喺度。咁啊，大家要即系留意，多加留意啦吓。但系如果大家去台湾或者去日本玩嘅时候咧，又谂住安排去浸温泉嘅话咧，哦，都要小心啲咁，因为咧有可能咧会患上一个罕见嘅肠道疾病，叫做引孢子虫病。灵芝孢子就知道听过啫，咁咩叫引孢子虫啊？咁关温泉咩事咧？咁卫生署咧喺最新一期嘅传染病直击嗰度咧就提到啦，喺2010年至到2019年期间咧吓，咁总共咧就发现有44宗呢个叫做引孢子虫嘅个案，系好似唔系好多咁但系大家都要留意咯。咁 感染呢个病嘅分别有九至五十四、五十七岁啦。咁啊，录得最多嘅月份咧，多数都系十一二月。咁啊，估计咧就喺因为啲市民咧冬天外游咧，谂住去浸温泉有关嘅。咁讲咗咁耐啦，咩叫引孢子虫？咁如果会有啲咩反应啊？咁啲虫系点样噶？咁佢哋话咧，引孢子虫咧就可能系经呢个叫做受粪便污染嘅食物啦，又或者系水会传染嘅，所以同温泉可能有少少关系啦吓。咁佢就话啦，咁如果你呢个病征会点样噶？佢话包括会肚痛啦、肚泻啦、呕啦，会发烧嘅，咁持续六至十日嘅，咁亦有机会咧就去到几个星期都不等嘅，因为视乎个人而定啦。咁啊。免疫力系统有问题的患者如果感染到的话可能就会非常严重，甚至乎有生命危险的。一般传播途径就包括有这个游水的时候你吞下，你知唔多唔少都呷到啲水噶嘛，系咪先？就即系饮到一啲咧受粪便污染嘅池水啦，咁又或者经过接触其他人咧嘅粪便而传染到嘅，咁所以咧佢话咧，例如点样啊？即系照顾一啲受感染嘅病患者啊，更换尿片啊等等都可能有机会嘅。咁你话咁关温泉咩事啊？系啊，咁你温泉咁个个都打大赤辣噶嘛，系咪？咁所以咧，佢话有啲人如果去处理不当嘅话，即系当佢去完厕所处理不当嘅时候，总会有啲残留嘅时候，咁就会就喺里边。咁但系真系唔知嗰个感染系即系个传染有几多。咁但系都希望大家咧喺浸温泉嘅时候多加留意，咁啊尽量都唔好喺度呷到嗰啲水啦，系啦，因为即系食咗落肚嘅时候，好容易会有呢个引孢子虫啊。咁总之浸完之后，如果你发现有肚屙、肚泻、发烧啊等等现象咧，咁就唔该你即刻去求医啦，系。因为可能你会患上呢个叫做引孢子虫啊嘅病。 shake， 你系咪想 shake shake 啊 ？Kelly 陈慧琳啊，电话号码1873881873888，晏啲时间可以打嚟啦吓。咁啊，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嘅，即系你讲到有咩要 shake 咧？我哋而家好似即系香港人嘅身份咧，成日都真系要嚟要去噶，成日都好似好想咧 shake 走自己咧，就话啊，会唔会唔系留喺香港咧？咁样由我哋以前97年嘅年代咧，到而家咧，好似同英国咧嗰个关系咧，就即系剪不断理还乱。最新 殖民地政府咁系就系有啲咁嘅关系噶啦。 最新咧，其实如果你就咁读个标题咧，你揞住日期咧，你几乎以为讲紧咧卅年前嘅新闻啦。 咩啊？ 无端端就话咧，即系拥有 BNO 嘅人士咧，或者可以有英国居留权。 嗯、 你谂下，你揞住个新日期，你咪真系以为讲紧回归97年嘅时候，曾经引发过 系啦、啊啊， 我终于佢都会照顾翻我哋 啦。做咩要括弧海外啫？做咩括弧咗我哋咁、啊、想当年啦、啊， 想当年 都讨论噶。嗰 阵、 啊、时我真系细，但系都记得有一个咁好多嘅讨论。如果唔系，点会有呢个移民潮出现？ 系啊， 咁、 啊啊、 但系而家卅年后啦，即、系我哋都回归到而家都唔止啦。其实因为佢争议嘅时候咧，97年之前都有啦。 系啊， 而家无端端又嚟一次。 八几年嘅时候， 八几年时候又嚟一次。今次咧就唔系英国政府嘅，不过佢话咧有英国人权组织咧就话啊，佢哋有啲党，英国民主党咧就提倡咧就话，如果你攞到 BNO 嘅港人咧，系可以拥有呢个居英权。 咪倾紧， 倾紧，佢哋想要有呢、這个，咁甚至乎有啲人就话咧，如果你是82或者叫83年，因为有都有得拗嘅，就话你如果是呢个年份出世嘅朋友咧，又话你曾经拥有英国及殖民地公民嘅身份咧，就可以重新享有居英权。嗱、 嗯， 不论真假，突然间又再挞翻着呢个讨论咧，就系、是、你要唔要啊？你会唔会想攞啊？ 嗯、 又嚟翻呢一个逃亡潮？ 我会话佢有先啦、啊，即系因为而家都系。有人動議，但你知一個咁大嘅議案，你多咗好多人成為佢哋嘅合法，即係呢個公民。咁你諗下啦，我諗佢哋自己 有人負擔啊。 唔係講真啦，佢哋嗰邊亂到咁，係啊，即係英國嗰邊啊，即係佢哋講緊脱唔脱歐都講咗咁多年啦。佢哋其實佢哋嘅市民啊，佢哋嘅官員又好，議員都好，都勁煩噶啦。我諗呢一個咧，佢哋可能會討論，但係真係要去真係執行啊，各樣嘢或者會唔會執行到啊？嚇，都有排傾啊。 點解我哋香港嘅身份永遠都好似係妾身未明，永遠？都好似要 shake shake 嚟 shake 去咧。 发表声明，表示马克龙将会坚持改革，但系愿意倾听同协商。总理菲利普将会下个星期宣布退休制度改革嘅总体架构。内政部统计，当日法国超过70个城市发生反对政府退休制度改革嘅游行示威，游行总人数超过80万人。法国总工会就话，游行人数达到150万人。在首都巴黎，示威者纵火烧车，打烂商店橱窗，防暴警察施放催泪弹。巴黎警方说至今拘捕90人，而在西南部城市图卢兹和波尔多都分别有多人被捕。受到罢工影响，由铁路停驶，航班取消，大部分学校停课。天气方面，受强烈的东北季候风影响，天文台今日早上录得最低气温12.7度，是入冬以来的最低纪录。同时覆盖珠江口一带的云带正逐渐转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渐转天晴，日间非常干燥，吹清劲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晴同非常干燥，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是3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72点，升156点，总成交金额30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6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04点，升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97.6，升5.2；腾讯控股333.8，升3.8。友邦保险77.5系跌5仙，小米集团9.29系升2.1，系升2.1，瑞星科技61.1系升4.25，银河娱乐52.2系升1.1，信宇光学科技138元系升6.8，美团点评103.4系升1.2，盈富基金26.6系升1.5。中国平安89.75系升4.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

丧之后， 桂花田 枉要做，听风扫。 喂，咁唱法一点都未唱完噶。 哦，咁我哋唔好唱咯，我哋讲咯。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 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Holy Innocent， 真系唱到今年都未唱完啊！ 唔怕，咁我哋一阵间咧十二点之后，我哋个点唱又继续唱咯。 晒朗朗，我哋有你啦！ 圣诞歌有圣诞 jingle， 我哋用呢个气氛讲天气啦。十七度气温，而家升到 十六。 空火在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就嚟嚟，加埋最尾嗰句俾你啊！ 强烈季候风信号， 听节目丰收快活人，好嘢好嘢！ 犀利啊！ 系三个有钱嘅同学终于毕业啦，好嘢！ 希望大家听得到头先我哋嗰个天气嘅报道啊！ 咁 出出字幕啦，出字幕啦。 OK OK， 好，问两位嗱，快问快答，即刻要答，唔准谂嘅。 点啊，黄耀祖？ 你哋觉得你哋自己讲是非嘅功力高唔高？ 唔高。 大家都覺得唔高， 我唔高啊！ 第一時間反應係唔高。 咁你覺得通常 我貢獻唔到出嚟，因為係 啊，冇是非， 冇是非貢獻啫。 同埋咧，我好多時都係咧，人哋講俾我聽咯。 係啊， 但係聽完之後咧，我又唔記入腦喎。咁啊， 你咪好抵聽 咯， 你好抵聽。 所以我又 即係講秘密俾你知，好安全啊，因為你會唔記得。 唔係保守秘密， 係記得， 做心裝在人哋。 咁但係如果我喺度問 你咧，你咧， 我講是非， 我覺得你高啊， 我冇乜貨噶，我想講我都。 你 话你我转多啊！ 你成日都收到风嘅， 例如咧 我哋咯，诶听讲咧，即系点解人哋唔举办嗰啲咩嘢咧？你又收到风嘅喎， 系啊， 系咯， 系啊，有啲好多嘢嘅， 呢啲就 系 了解下事实 啫。真系， 喂，但系如果我哋就系讲讲是非嘅功力，你觉得有啲咩地方你哋话唔高啊嘛？但系你哋都会感受得到，哇，咁样讲梗系唔好啦，你咪会穿煲啦，定点？ 举手先， 嚟， 使唔使定义下何为是非咧？ 因为背后讲人啦，我咁讲啊。 因为好多人会觉得我边度讲是非啫， 我讲 事实 啫嘛。 冇错， 我系咁谂嘅。 事实同是非啊，争好远噶喎。 系啦，唔系我自己嘅定义系，我就算嗰个人啊，当事人喺面前，我都会够胆咁样讲嘅。嗰个就唔系叫是非咯。 嗱，其实如果你 因为我背后讲人嗰啲叫是非嘛，但我对住你兜口兜面，我都够胆指住你同你讲嘅，我系咁嘅。 譬如吓， 系 监制又要落嚟讲嘢嘅吓， 但 系咧跟住 陈德信净开埋佢啦。 咁我嚟讲完嘢之后咧，我就事后咧就讨论讲翻咧，啊监制讲嗰啲嘢， 系， 但系可能我加咗点而加咗啲 未算未算未算， 咁都唔算 未算。譬如你话阿信就走咗啦，我哋话阿信真系好惨啊，真系啦，不过佢好似好蛇龟，唔系佢好烦啊，咁样都未算嘅。 点止啊？我嗰次见到佢喺厕所入边度啊，嗱，你一啲就 嗰次喺男厕度，我听住佢收到老婆电话就成卷厕纸搬走咗啦。嗱呢个就讲是非啦，因为跟住阿信听到就。 佢嘅就會話咧，不過我都係聽人講嘅啫，我都知啦。 唔係，因為跟住用而家順序，喂 fact check 咗未㗎？冇個經文喎，我知嘅咁啊。 係呢啲嘢邊有得 fact check 㗎？喺公司發生嘅嘢，總之聽講你就信啦咁樣。呢一啲我就覺得係是非啦， 就係呢啲咯。 係啦，我條線就係 是非定義都唔知去咗邊度。 呢啲 就容易會講咗㗎，所以我覺得咧，咩叫講是非強咧？就係話你無釐啦慘。都愣到，譬如都系用翻头先阿信个例子，明明讲紧就话，喂佢落嚟同我哋倾偈，嗱本来就讲紧话即系做节目嘅 嘢， 但你无端端咧，你都撑咗只艇埋去，喂讲真啦，好似阿信咁样，如果我系佢老婆，我都闹佢啦，成日都喺学屋企偷厕纸，又烦嗱，你只艇 偷厕纸呢个例子， 讲笑就， 你只艇咧又倾紧公事，撑到咧愣到佢老豆，愣到佢阿妈，愣到佢只狗咧。呢個就真係講是非啦，咁你就好強啦。咁如果你 即 係 嗰啲未必係事實嘅全部， 就算係事實，但係咧你嗰個聯想力咧，同埋你無端端都諗到， 係 啦，你點都諗到。譬如咧，可能佢發生一單就話，哦，佢嗰次食飯唔記得帶錢， 你无论如何你咁都愣到，都系用翻阿信，明明都系讲紧头先啲，你无端自己谂一谂啊，系咯，讲开又讲啊，佢上次食饭唔带钱。 啊点知啊！我听到其实系啦，即系你慢慢继续讲，好似话佢俾家用都打斧头噶啦， 唔系嗰啲可以造谣啦， 系啦，嗰啲造谣啦， 系 啦。嗱，点解会讲到呢一个咧？我睇咗一单新闻，我觉得呢单新闻系劲爆嘅，因为今次咧讲是非嘅人咧，系包括有加拿大嘅总理杜鲁多，系啦，仲有英国方面嘅代表 咧，夫人，好似有啊，系嘛？ 安妮公主， 安妮公主， 英国嘅代表， 仲有 安妮公主， 威尔逊咯， Boris Johnson， 系 啦，系啦，约翰逊， 而法国都有代表嘅，就系佢哋嘅总统， 系马克龙， 系啦，即系全部都仲你谂下呢一个班底，佢哋四个喺度倾紧偈啫，嗱，我哋唔好讲讲是非主， 因为马克尔夫人咧就喺后边同嗰个另外个是非主角一齐， 哦 ，OK， 嗱，呢个我就睇唔到。咁总之咧，佢哋四个就喺度倾紧偈，不过佢哋倾偈嘅内容 系 都系即系唔同国家嘅元首啦、高官啦，系咪先？ 安妮公主喺埋度喎， 系啦。咁佢哋就喺度晒到四个就喺度倾偈嘅时候咧，冇讲到个人名嘅，就冇讲紧佢哋个内容讲紧乜嘢。不过佢哋嘅对话嘅内容系俾人哋录。抖音 系 望到样，即系唔系净得声大啫？你声大你都可以打甩佢啊！我把声唔系嘅，伪造嘅。但你见到样录到音嘅时候咧，就变成咗一个新闻嘅片段，就喺新闻里面度报咗出嚟。咁佢哋嘅内容讲到啲乜嘢咧？首先咧就有一个人咧就问啊，点解你会迟咗嘅？被问嗰个人咧就加拿大嘅总理杜鲁多啦， 点解你迟啊？咁样 佢同平时即系一个你谂下一个政治人物噶嘛，好严肃噶嘛，走出嚟答任何嘅问题，佢就唔系噶，好似我哋平时即系三个喺度倾偈嘅咁样。 你扮住安妮公主啊？ 安妮公主冇乜讲嘢啊，听唔到佢讲嘢啊，阴公系啦。 咁唔紧要，我都系问啊。诶，做咩你迟到啊？ 唔系你个造型其实似约翰逊嘅都 系啦， 因为个发型比较随意。 系啦。 啊，咁好啦，约翰逊啊，做咩你迟到啊？ 吓，你唔知咩？佢讲咗45分钟啊，可以带咗咁样嘅态度讲出嚟嘅，讲嘅呢一个咧就 系 加拿大嘅总理杜鲁多啦，咁样，跟住咧就镜头一转啊，中间咧系有剪接到嘅咁样，跟住咧镜头一转之后咧就会见到咧就再问咗佢另外一个问题，就系话咧咁其他嗰啲人有咩反应啊？跟住杜鲁多就再答咯，哇，你见唔到啊？佢成个团队啊，个下巴跌到落嚟啊！咁 佢真系用下巴跌落嚟， 系啊，即系望到佢咁样，下巴都跌咗落嚟。而嗰个态度咧，其实我头先有 damn 佢嘅，我冇挖苦佢、丑化佢，佢就系好似朋友，我哋平时咁样讲嘢咯。我个下巴成个团队系跌咗落嚟啊！ 系啦，喂，咁但系其实佢即系喺个唔喺民众面前啊，咁佢都系一个人啫，一个人倾偈啫。 但系所以咪好唔小心，我咪话下讲是非嘅功力，因为咧系有声带都拍低咗。首先我拗头，我唔知嘅，哇，嗰个麦 声 得咁好 嘅， 你会见到嘅，因为咧即系法国嘅总统咧就背住个镜头嘅，你会见到咧佢讲嘅嘢咧系入唔到麦嘅，听唔到佢讲乜嘢嘅。不过正面咧就啱啱咧就影住呢个就系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嘅时候咧，佢讲嘅嘢咧就自铿锵啊，即系声声入耳啊，非常清楚嘅。 嘛，又好讲系咪先啊？ 系啦，咁啊，咁跟住大家就喺度估计咯。 系系。 咁究竟呢几位咁重要嘅人物，究竟佢哋喺度讨论紧边个人呢？ 系 啊。 计翻呢几日啊，开紧呢个不约峰会嘅时候咧，曾经试过点解会令到杜鲁多就迟咗45分钟？因为之前咧就有特朗普， 应该系佢 就同传媒讲嘢嗰阵时，就总共讲咗38分钟。时间都几吻合嘅咁样，咁搞到可能咧就令到有人迟咗啦。咁亦都因为佢讲咁长，会唔会就 系 因为咁啊？大家联想啦，就导致啊佢嘅团队嘅下巴都跌咗落嚟咧。咁所以大家就咁样谂啦。咁之后咧。杜魯多真係要出嚟回應嘅，係呢件事， 真係冇得走嘅，因為唔係 key 啊嘛，即係唔係話夾硬做佢講嗰啲咁嘅説話嘛。 即係其實即係作為即係你自己喺度講是非，就算你真係要小心咁啊，你真係重要人物嚟噶嘛，係咪？ 我哋即係講嘢嗰時候咧，成日會咬耳仔，咬耳仔喺耳仔邊講。 係啊， 呢、 啊 這個可能係講是非需要學嘅一樣嘢。佢點解説咧？佢就話佢認嘅，佢認一部分。佢就話咧，話我話個下巴跌咗落地嗰句咧，承認係涉及特朗普， 係 啦。不過佢有再解説嘅喎。不過我哋講緊嘅咧，話係關於會場啊場地嘅問題嚟嘅，即係並唔係其他嘢嚟嘅咁樣，即係盡量抹遠啲啦。不過特朗普咧已經喺回應嘅時候講咗啦，杜魯多雙面人嚟㗎咁樣。 Two Face 啊， 系 啊， 放过佢啦。 同埋佢真系咩都够胆讲噶嘛， 唔系佢真系俾人嚼咗啊嘛，因为系啊， 所以呢一个咧，即系我睇到，即系话俾大家知啊，而家咧你喺个 pantry 啦，讲是非又好啦，以为冇人听到又好啦。总会有一个在附近，甚至可能会被人哋录埋音嘅人。 系啊，我唔该，真系咬耳仔啊！最紧要 唔系叫人哋唔好讲，咪叫人哋咬耳。 唔系嗱， 唔系讲，冇可能控制到人讲。 呢个咧，佢哋真系要参考咧呢一个嗰啲美国嗰啲体坛啦。 系 NBA， 如果咧你有睇过佢哋啲片咧，佢哋有阵时譬如中场休息啊，又或者即系总之突然间有即系暂停时间嘅时候咧。嗰啲球星會傾偈嘅，有陣時係自己隊友同隊友之間會傾下偈啦。但係最常見咧就係譬如話佢哋係唔同隊嘅，咁咧但係大家都係嗰個叫巨星啦，佢哋傾偈嗰陣時你會見到個畫面係點樣咧？佢哋一路傾偈咧，佢哋係攞個口揞住個嘴。 即连口型都唔可以俾你睇到， 点解呢？因为咧，你第一次睇嘅时候，你觉得好奇怪。譬如你话，哦，做咩杜兰特同阿勒邦 James 倾偈嘅时候咧，见住佢两个搭颈噶咯噃，但系咧攞个口，攞个手咧，直情做咗个拱形咧，就遮住自己个嘴咧，你完全咧睇唔到佢哋做乜。咁你可能觉得好搞笑，因为原来佢哋以前系试过咧，即系未有揞嘴之前咧，就好似头先杜鲁多呢啲咁样。佢未必可以收到嚟音，因为咧佢哋冇装麦起身啊嘛。咁咧， 但 系啲 系睇嘴型 系啦，啲人咧好想知道佢哋讲乜，因为佢知道咧佢哋唔同队嘅巨星倾偈咧，可能会涉及好多转会嘅消息啦、商业秘密嘅嘢啦。咁咧有几次系解读到出嚟， 即系关于佢屋企同佢老婆发生咩事，大家都想知啦，系咪？ 系啦，佢哋会解读到出嚟，譬如话喂，系咪笑过教练？系咪两个人想倾话喂，不如你过嚟我队啊？咁样诸如此类，哇！跟住就引起好大嘅风波之后咧，佢哋就用咗呢招，嘴都揞埋，即系你冇机会可以读到唇啊咁样。 话俾你听，我系唔俾你读，系 啦， 俾你睇到噶啦。 咁你谂下啦，呢一份嘅警惕咧，唔系佢天生嘅，因为佢出咗事啊嘛。佢哋试过，佢哋试过出事，俾人哋即系攞嚟做新闻之后咧，嗱，你话以后啦，啲各国总理咧，我相信可能惊一事抢一智，即系你应该点算咧？下次再倾偈嘅时候咧，一见到杜鲁多嚟，可能首先就 戴口罩啊， 戴口罩都要。防聲先啊嘛，真係揞住啊，真係。 戴口罩咪揞咗一半聲咯。 咁冇肉酸噶嘛， 都戴曬口罩。 成何體統先得㗎？ 咁你即係話俾人哋知，我準備要講人是非啦。 但你揞住個嘴都係準備講人是非㗎。 我覺得呢個咧，如果你用到呢個足球即係運動員嚟做例子，我仲可以講到兩個例子嘅。足球員咧，你知道咧，有陣時踢波嗰陣時，佢哋都好真性情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我只譬如睇英超播波嗰陣時咧，好多時候你睇到佢個嘴型，你就知，咦，佢講粗口鬧緊人喎。亦都有人試過咧，就因為你之後俾人哋捉翻啊，睇翻嗰個片段就話，誒，你個嘴型講緊乜嘢？究竟係咪侮辱緊你嘅對手啦？侮辱緊可能係啲球迷，又或者係個球證，俾人哋咧即係之後秋後算帳，講翻你有冇一啲咧不君子嘅行為有試過啦？可能大家都要學一下，除了揞嘴之外，學一下打排球的運動員、 哦、是即是做手勢， 唔係做手勢一個背脊後面咧，二點五啊嚇，背飛啊嚇，即係淨係自己嗰隊人咧先至會看得明白的、哦、可能咁就講是非冇咁容易出事 咯。所以咧，咪話之前咧有些大學咧，或者有些中學咧，佢哋啲女仔咧會好似女仔多啲，將佢自己整到自己間學校有自己嘅語言咯。 哦、OK， 等你啲人咧 即係講暗語， 係啊係啦，即係有喺啲字與字之間咧會加啲字， 巴巴嗰啲咁 啊 嘛。 是 但嗰个已经系变成大家嘅语言，其实大家都听得明噶啦。 系啊，不过我觉得琴日咧有一幕真系好搞笑，就我点解我话默克尔夫人都有份呢，就 系 因为当记者咧就问特朗普嘅时候咧，佢就喂杜鲁多讲你是非咁样。咁嗰阵时其实阿特朗普隔篱就坐住默克尔夫人，佢哋啱啱即系叫做见会面完咧要见记者，跟住你就听住特朗普就话啦。哦，杜魯多是好人嚟嘅，不過佢係個 two face 嘅人咁樣咧，雙面人。跟住你望住隔離啊，默克爾夫人個樣子，佢就話點解會講呢啲嘢嘅？即係唔係講咩外交政策啊？開始講呢啲咧，即係個別人士嘅呢啲，好似嗰啲八卦修為咁樣咧， 同埋個人評論 啊，俾啲咩反應你好咧？同埋你會唔會再一次發覺，原來咧無論幾大嘅領導人都好咧， 佢都係人嚟嘅啫， 佢都係普通 人，同你一樣啫嘛，排位做咩啫？講是非噶，你一嚟就講咩國家政策啊，真係一樣會新嘅咋。我哋三個都有呢方面嘅 小心啦， 係咯， 做你話做一個國家元首係咪？ 係啦，阿信啊，我要又遮住個嘴先。 然后我又要扮礼貌，继续晒世遗弃。其实我系中毒理论，禁欲当系唱机，问答好似好有 point， 但系肺都飞起。问我保费、咳嗽、交税、出路有冇坏账？问我中意边个，躺在追问我嘅立场。字典我有介绍各样贷款，然后介绍我用网上购物悭多一半。其实每日对话你若记录每段记起，发觉自信多到死，但系废到飞起。系要逼我咳先，不过几日再致电你，仲要口我出国 call 我，呢样子算神奇。 我觉得咧，呢个小肥讲呢啲啊，咁我哋系咪都可以咧？黄耀祖老师教我哋呢个咧，究竟用英文讲我下巴跌咗落地下咧？ 我真系唔知道，下巴跌咗落地下。 佢原来咧直译嘅啫， 系 jaws 啊嘛，系嘛？ 系啊系啊。 佢咧原来我见到个字幕写住咧 ，You just watch his team's jaws。drop to the floor， 系啊， 原来就咁样嘅啫，即 系我哋 系咪即系笑得下爬就咁解嘅啫？ 即系个下爬跌到落地 咯，系咯系咯，即系原来话下爬跌咗落地下咧。我琴日听呢段新闻嘅时候咧，我最好奇就系点译嘅咧？英文其实即系原来中文又有咁讲啦，英文系点讲嘅咧？真系哇，原来佢个笑大人个口或者笑得人嚟下爬， 但笑大人个口未必系咁。 我话 love his mouth so big 啊， 即刻掟咗 body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港铁表示，截至九月三十号，沙中线嘅工程已经完成91%。东铁线包括大学站近期受到破坏，要进行修复工作，估计红磡至金钟段要到2022年先至可以开通。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话：，若果铁路系统唔受破坏，日常运作就唔会受到影响，项目进度亦都唔受影响。陈凡表示，超过九成车站持续受到破坏，形容种种暴行、种种嘅暴力激烈嘅行为系罔顾他人安全，构成危险。佢表示，政府对于有关行为感到愤慨、痛心，予以强烈谴责。港铁车务总监刘天成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表示， 港铁面对40年以嚟最严重嘅恶意破坏，好多车站要临时关闭，形容系前所未有。当中大学站受到最严重破坏，差唔多需要重建。港铁会争取喺今个月底局部重开大学站。公民党杨岳桥关注有关讲法系唔系认为，若果冇反修例运动，沙中线嘅工程就唔会延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今日早上前往北京进行礼节性拜访。邓炳强出发之前在机场表示，警方已经对星期日的公众活动发出不反对通知书。他提到6月至今有多项大型公众活动都有暴力的示威者或者暴徒骑劫活动，做出违法的行为，呼吁主办单位若果遇到暴力事件要同警方合作，并且拎出勇气谴责暴力。访京期间，邓炳强将会到公安部同港澳办同北京相关官员会面，介绍香港的治安情况，并且就跨境罪案同警务合作方面进行交流。机电署在两个淡水冷却塔水样本验出退伍军人肝菌超标，两个淡水冷却塔分别位于沙田沥源广场和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署方已经向冷却塔拥有人发出妨碍事故通知，并且已经完成消毒工作。机电署在上个月的例行巡查共检测了来自53栋建筑物的88个淡水冷却塔水样本，当中两个样本的退伍军人肝菌总浓度等于或者超过每毫升1000菌落的上限值。在北京，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北川之会面。王岐山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决定明年在樱花盛开的时间正式访问日本。这次访问如果成功的话，对中日两国意义重大。他又说，北川之今次是为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即将参加中日韩三国的首脑会议作准备。习近平将会同安倍晋三进行会谈，所以今次显得特别重要。王岐山说，今年中日之间，习近平同安倍晋三首先在大阪会议期间会谈，对今年同今后的时间就中日关系全面发展指明方向，确定立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渐转天晴，日间非常干燥，吹清劲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晴同非常干燥，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是3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08点，升191点，总成交金额336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9点，升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27点，系升2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4.6，升4.6；阿里巴巴197.2，系升4.8。小米集团9.3系升2.2，友邦保险77.5系跌5仙，瑞星科技61.9系升5.05元，银河娱乐52.25系升1.15元，信宇光学科技137.7系升6.5，美团点评103.4升1.2，中国平安89.95升6.5，盈富基金26.6升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9，日元108.71，瑞士法郎0.987，澳元0.684，加元1.318，新西兰元0.656，人民币7.048，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11。日经平均指数报23361点，升61点。港金现价报1379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5.11美元，卖出1475.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美孚桥慢线落翻去长沙环道都是比较挤塞噶。观塘道去油塘，跟住康宁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咁跟住同你讲一宗爆水管啦，就喺佐敦嘅宝灵街，介乎上海街同埋庙街嘅一段宝灵街，去翻广东道方向，唯一行车线系封闭，经过请你小心。咁另外，因为要设立临时嘅交通灯，窝打老道同埋弥敦道交界啦，来回方向嘅快线都系暂时封闭噶，影响到而家窝打老道去翻大角咀，跟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何文田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岩湾隧道入口九龙、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屯门公路丁九桥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和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咪用手提电话，专注驾驶，做个守法的驾驶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子豪，下个礼拜咧，天然结婚啊！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嘅 Give Me Five， 佢唔喺度，我哋可以话晒事啊！ 咁正，波成呢排咧，我几欣赏师兄祠堂，我觉得佢哋个师兄磁力王咧，真系不得之了啊！ 好踩界嘅、啊，你唔惊搭沉船到时真系磁力共振、 啊？天儿走一个礼拜，翻嚟之后连个节目都冇埋啊！ 好似唔好得、啊，再谂谂，再谂谂。 去旅行想有旅游业赔偿基金的保障，出意外或者旅行社倒闭时不用怕，那 就要看真啲、认真啲、查真啲了。看真啲帮衬的网站或者铺头是不是香港持牌旅行社，还要认明收妥印花收据，查清楚收据上的印花征费要是外游费全数的 0.15%， 再买份啱你的旅游保险， 那就万无一失了。 这个圣诞边度都有风 show， 听风 show， 听风 show， 风 show 快活人， 曾志豪、 桂化田， 仲有王耀祖， 嘿，听风 show， 阿田都唱一次咋， 风 show 快活人，祝大家 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曾志豪、 王耀祖，丰收快活人。 咦，我哋头先讲是非，有冇掩住个嘴啊？ 所以我咪话咯，我一句都唔答，系啦， 系啦， 我就讲咗呢句。 佢都似系嗰个领导人里边咧，法国总统马克龙咯， 系啊， 系啦，身形差唔多， 系啦。佢有讲到嘢嘅，人哋收唔 收佢音声？OK， 嗱，喂，再呼住电话先，我哋今日有点唱嘅， 1872388，我哋嘅电话1872388，网上留言无任欢迎啊 ，fax 都可以啊，系咪啊？ 233-9453欢迎大家 fax 嘅，我哋12点之后咧开始读你点唱噶。 头先我哋就咧即系定义下咩叫做讲是非啦，咁啊玩咗一轮啦，而家我哋要做第二样嘢嘅定义啦。 好， 呢样嘢咧好认真嘅，因为好多家长咧都好头痛嘅，啲老师都系好惊嘅，就系咩叫体罚咧？ 咩叫体罚啊？ 嗱，我哋咧一定系大条道理嘅，譬如我哋会觉得咧系禁止体罚或者唔赞成体罚嘅。不过一讲到话唔赞成体罚之后咧，好快就会举手问第二格。但咩叫体罚先？ 嗱，我觉得老师嗰条线同家长嗰条线对于我嚟讲系唔一样嘅， 或者唔同年纪嘅家长同老师都唔同嘅。 唔系个小朋友唔同年纪会有分别咯。 哦，唔系、啊，我谂住系罚嗰个人咧，即系我哋上一代同呢一代应该又唔同噶嘛。 哦，咁当然 系啊。 嗱，我自己画条线啦吓。老师是不可以有动作打小朋友的， 不可以有动作， 我觉得即是打手板啦，打 pat pat 啦，即我呢个其实都是最底线啦，系咪？我都觉得唔啱嘅。 Okay, okay. 不过我是接受到 家长、 爸爸妈妈，即系当然可以话系嗰个小，你唔可以一巴升过去，唔系嗰种，或者个小朋友已经大个咗， 一个大风车 仲系入紧片咁样打下 pat pat， 打下手板，我 系 接受噶。 系过气孕妇啦。 啊，系啊，我都觉得系嘅，即系仔女系要自己打嘅，即系如果真系要真系话要打 吓，佢好似好似咧，系啊，唔系放工咪唔阻住我屋企有个沙包，我要打我女嚟 嘅，唔系即系话如果真系要打仔咧，我话当然唔建议啦吓，都唔主张啦，而家都系唔讲打，就算我自己都好坚持， 系系系， 得个即系小朋友咁大个，即系打个手板嘅啫，即系因为佢真系好手多，我真系诶都系打佢手板啫，其他真系冇打过佢哋，咁啊。但老师我觉得可以罚咯，某程度用一啲行动啊，譬如罚企啊，或者系罚抄啊，咁我觉得呢个系罚咯，可以咯。 系好啦， 我认同， 就 系 咁咯。 好啦，日本咧 分开嗰、那个有唔同嘅。 系啦，日本咧，因为咧原来之前咧就即系嗱，有啲先讲啲不幸嘅事嘅，佢哋咧就都发生过几单咧，因为屋企咧虐待，唔系屋企咧虐待致死嘅事件。 系 咁，所以咧就令到佢哋咧就。火速制定法律啦，就话咧喺出年嘅四月开始咧，就会咧禁止家长体罚细路噶啦。但系就同我哋一样啦，究竟乜嘢叫做体罚 咧？个定义系啲乜嘢咧？ 佢个法律有讲到噶系嘛？如果唔系， 冇错啦， 执行咧系咪？ 佢话咧，而家佢哋咧喺呢一个星期咧，即系我睇翻个日期先，系啦，啱啱咧佢哋就琴日咧就已经公布咗咧， 系个细节啦。 日本政府。定义的体罚是什么咁样？ Okay, 好啦，咁跟住咧一公布完之后咧，个结果咧或者个反应咧就系所有家长咧只手就话：喂，我绑住自己得啦，我唔识教仔啦，已经系啦，我个绑住自己，我唔识教仔，因为咧 系咪？ 譬 如佢唔肯行， 系啊， 佢唔肯行，我拖住佢行，佢唔想行，咁都算体罚 啊嘛？佢唔自愿 嗱咁样啊？佢我哋同大家一齐玩呢个日本嘅综艺节目嘅游戏，佢哋都系攞呢个嚟考啲家长嘅。以下四个情况，请问边一啲算体罚？听住啦， 有四个 算系体罚。A 讲极都唔听，兜巴冚咗一下。 咁呢个一定系啦。 Boy。细路打咗同学，所以家长都打小朋友嚟教训佢。 嗯， 打小朋友即系打自己嘅仔啊？ 系啊， 因为个小朋友打人先嘅，咁、 哦、 你就俾佢感受翻被打系咩感觉咁样。 哦，系，呢个都系嘅， 都系睇法系咪？ 系 好嘅。C 小朋友冲出马路，家长用力捉住佢只手。 哇，咁都算體罰嘅 喎， 唔 係 問噶嘛，問噶嘛， 你 問 緊 死嘅喎， 係咯，問緊你啊嘛 ，OK， 即係算唔算？ 唔算， 唔算，好。多就同佢讲啦，喂，妹妹啊，唔系，哦，妹妹都可以咁做，即系譬如话妹妹都识自己着衫，妹妹都可以咁做，点解你唔识啊？点解你唔得啊？就用呢一个咧作为一个咧指责小朋友嘅一个方向，但佢个 wording 系一定要咁嘅方向嘅， 即 系你 比较嚟 嘅，系啦，即系如果你仲阿祖同阿婷嘅话，阿祖都可以啊，自己攞衫着啊，你做咩你唔识啊？ 咪先，咪先，头先系讲暴力啊。 体罚， 体罚，讲体罚啦。 咁体罚就即系摆到明系 有身体嘅动作， 系咯。 但系嗰阵时会觉得咧，即 系心灵都系，我知道。 心灵上面对佢哋嘅有影响。 但系心灵唔系叫体罚噶，系嘛？ 请两位家长，应该 分开 嚟指你嘅讨论。 呢四个里面边 一个算系体罚，或者边一啲算系体罚？ 可以多个选择， 可以多个嘅。 嗱，我自己咁谂嘅，我觉得你个 D 咧本身就系唔应该算系体罚嘅，即系妹妹都做到啦，你点会做唔到啊？咁样。但我估你咁讲嘅话，我觉得呢四个都系体罚。 我觉得一二四啊， 一二四。睇法好，答案就是花田家长是胜出的， 即系如果佢冲出马路，你捉翻住佢，呢个就唔算睇法。但如果你只不过用个语言去讲，妹妹都做到啦，你唔系做唔到啊话，咁已经系睇法啦， 已经算系睇法。喂，好大件事喎！如果咁样嘅话，嗱，咁跟住咧，原来佢 作为阿爸阿妈，你哋系咪一定有讲过类似嘅说话？ 嗱，仲有更劲嘅， 仲有 更劲，因为佢法例好仔细嘅。咁咧，佢有第二个电视台咧，做咗个咧再详细啲嘅表，你又再数下咯。 好， 究竟咧以下边一种咧算系体罚？ 好， 讲咗三次仲唔听话，兜巴冚就同头先一样啦， 系啦呢个。 好啦，小朋友咧就做咗一啲即系好曳嘅嘢，譬如话咧打烂咗你好心爱嘅花樽，你就罚佢坐，唔准佢玩。 罚 坐啫， 系罚坐， 即系 naughty corner 啫。其实 冇错啦， 嗱，唔已经唔系要去企啦，唔系要做啲罚佢仲有张凳俾佢坐。 系啦， 我自己觉得呢个应该唔算 睇法。再嚟啊，再嚟啊！ 好啦，细路偷完嘢俾人打啰柚。 哦，算啦， 算啦，细路唔记得写功课，即系做功课。 细 家长咧就罚佢，你唔准食晚饭。 呢个算系睇法，我觉得呢个算系。 一三四。 最尾啦，细路打同学，家长又打翻佢一样啦，即系 算 体 罚啦， 系啊，一三四啊，一三四五啊， 系啊，我都觉得第二唔可以算体罚。 好，答案系全部都系体罚。 哎呀。 喺日本最新嘅呢一个体罚定义排行榜里边， 即系 naughty corner 都唔得啦。 系啊，你话咧，我再重复一次啊，佢话小朋友做咗一啲恶作剧或者做啲曳嘢，家长就话你同我罚坐。都唔得， 即系有个罚字都已经唔得啦。 佢认为你嗱，原来佢嘅定义咧就系话你令到佢感受到咧痛苦，同埋咧俾人哋即系觉得系一种惩罚咧，佢话已经算系一种嘅， 真系唔好生仔 体罚系啦。 咩先？咩先？ 我再讲多次咁样嘅， 佢令到 即使家长认为是在教育小孩，但只要让小孩的身体受到任何痛苦。或者不舒服的行为都算是体罚， 咁 再轻的体罚都禁止。 头先你嗰个叫佢俾个位佢坐， 舒服一定唔舒服。 佢你话身体定系心灵先？你头先讲嗰个只系身体， 身体啊， 俾张凳佢坐，叫佢坐埋一边，同我哋让座俾个老人家坐冇分别噶。 错错错，又唔啱喎。 同咁就真系唔同喎，罚坐同埋让座啊嘛。 佢其实好想行嘅，但系你让我坐，我而家好唔舒服啊。 你讲得啱晒啦。 咁头先另外嗰个例子，个小朋友个狗好想冲出马路，你捉翻住佢，佢好想出噶咁样。 因为嗰个 系因为犯法。 系啦，因为如果佢冲出马路咧，佢会死嘅。 系啊， 可能佢受到嘅。受到嘅伤害咧，比起你捉实佢只手更大。 各位家长成日话移民去日本啦，仲想唔想移民去日本啊？ 系啊，即系原来佢 都唔得嘅话，海外唔使拍佢。 系啊，所以有好多嗰啲字句咧唔讲得，譬如话咧、 okay ， 我哋香港咧有一个系十个有九个半家长都犯嘅，就系、是、话我生嚿叉烧个生你啊。 我冇讲过噶。 系啊，你就嗰半个咯。 系 啦，咁咧佢呢句咧就日本就冇咁长嘅，佢就话唉冇生你就好啦。唔得、 哦、，OK， 打咩？ 喂，呢、這个就真系好伤害性嘅， 系系 系啊！ 即系如果你唔好话咩咧，喂，有啲语言嘅伤害， 但你比较，但系比较都唔得啊嘛！头先最紧要就话阿祖都得，阿田你做咩唔得啊？呢啲都唔可以啊！ 我其实都 hurt 嘅。 我冇生小朋友啦，我有教书噶嘛。当我譬如我教紧幼稚园嗰啲嘅小朋友嘅时候咧。我真係有試過喺 naughty corner， 即係叫佢 OK 嗱，你企喺度一分鐘，即係我有試過啊嚇，好彩個法例唔喺呢度啫。但我都有另外一種嘅方法嘅，即係嗱，但我唔知咁樣都算唔算係體罰啊？因為我知道有一啲譬如佢哋有啲有過度活躍症嘅，有啲小朋友，我知佢罰咗佢都唔明啊。但我會選擇拖住佢咯，拖住佢，我都俾咗個特別嗱，咁佢都有個 spotlight 射住佢，其他同學都會知道，哦，祖哥哥係罰緊 佢， 不過 俾人哋突出咗。 係啦，不過我係負責拖住佢話嗱，你失控啊嘛，而家拖住祖哥哥同祖哥哥一齊行啊。即系我行到去边，讲、 okay, okay、 到去边，咁死啦！即系我会话，哇！即系去嗰边我都 唔使 惊， 都唔得。 佢唔系讲阿妈爹噶嘛，佢唔系日本人咪 OK 咯。 咪就系讲嗰话，佢话话好彩而家佢唔喺日本。 但系我肯定 咁样， 我肯定以下呢个行为系属于体罚嘅。 咩啊？ 要禁止嘅。 咩咧？ 就系、是、如果我再唱歌，你哋话我难听咧，属于体罚。 因为我伤害到你心灵，你冇谂过你伤害到全香港听众嘅心灵啊！ 二台通识六十秒，网上有越嚟越多嘅电子商店。消费者安坐家中就可以随意购物，不过买嘢之前要保持警惕，要评估购物网站系咪值得信赖。如果购物网站嘅设计简陋，冇清楚嘅销售、退货以及私隐政策，亦冇提供商业地址或者电话号码，仲会提供令人难以置信嘅置抵优惠，见到呢啲情况就要特别小心啦。安全起见，付款之前应该对购物网站进行查证，确保佢有良好信誉先好帮衬啊。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 啊， 你唔俾我讲呢句先，我觉得心灵受到伤害， 我 觉得你体罚我。 我觉得你唔俾我讲呢句，唔俾你讲呢句，我都系受到伤害。 咁好啦。同学一齐讲咯，好唔好啊？一二三， 好啦。 我又唔讲，我伤害佢。 我唔舒服啊！ 讲到明佢伤害我啊！ 咁我想问学生伤害老师得唔得嘅咧？吓，倒翻转。 可以可以。 我、okay、我哋头先其实咪后面讲到，其实喺日本做老师都应该会几难啊！咁样 系 啊。 系、 okay, 好啦好啦，嚟翻啦！我哋之前咧就喺度讲紧赌啊。 系 赌啊！ 哎呀， 啊、 我 miss 咗个赌添，上个礼拜。 所以我今日要继续同你讲赌啊，唔系赌钱落海啊。 啱啊啱啊啱啊！ 古时嘅人啊，系咁多个朝代啊，对赌咧系好严谨、好严格嘅。 O K， 亦都好多规例咧去监住佢哋嘅。 哦，即系禁赌啊！你讲紧唔系个赌好有 咩啊？你讲紧咩啊？ 系啊，咪禁赌咯， 禁赌啊，好啊， 唔准赌啊，赌咗佢之后会点样嘅？ 好， 哎，好啦， 赌海迷途啊， 系啊，即系讲紧唔好赌啦咁。咁嗱，即系咧讲紧朱元璋嗰时咧就咧做呢个皇帝嘅时候咧，佢系微服出巡咧，去到呢个民间嗰度咧就话哇， 赌两手，微服出巡仲唔系去赌两手？ 佢就见到哇，哎咩事啊？我哋条村点解会咁噶？咁佢就见到好多嗰啲平民百姓咧就一齐。聚到啊！佢话咁样仲得点样啊？我哋呢个国家会变咗咁多呢啲人嘅时候，咁边个可以振兴国家嘅时候？于是乎佢起咗一座叫逍遥楼嘅地方。 O K， 咁即系嗰啲戒赌中心咁样系嘛？ 嗱，逍遥楼咧就俾啲赌捉晒所有赌徒咧，就入去里面咧就俾佢撞赌、任赌、日赌、夜赌，系啦，跟住咧就俾佢赌个饱嘅，但系赌个饱啫， 假钱嚟嘅， 冇得俾佢食到饱。是唔俾嘢佢食嘅，咁、 哦、 等到佢啲人咧知道，哎呀，哇，原来咧咁样啊，即系赌到我冇饭好食啊，我唔得啊，好唔掂当，所以于是乎咧，佢话咧入入完逍遥楼之后嗰啲人咧就从此戒赌啦， 系冇错， 因为饿到饿得紧要啊嘛， 系啊， 系啦，即系用呢样嘢惩罚。佢虽然咧好似好唔人道啊，但系咧就真系用呢个方法去整顿咗成个京城咁、啊。啊、所以咧，即系好多人咧都话，哎，真系甘拜下风，朱元璋真系犀利啦，立下大功咁啊，老百姓好赞佢啦。嗱，除咗朱元璋即系禁赌之外咧，喺战国嘅时候咧，都已经有法例咧规定咧，咩人犯法会有罚，有啲咩嘅罚则嘅咁样。 系 啦、 okay ， 今次又唔系赌啦，已经。 诶、啊，都系赌啊， 都系赌 啊， 赌方面， 系啊系啊，犯法啊，即系去赌啊嘛。 点罚佢哋啊？ 连赢十铺嗰啲就要罚啦。 系，因为怀疑你出钱 第一样嘢一定系啦，充公佢啲钱咯， 有冇 抽水先？ 抽水系啊， 充公啊，直情系攞晒啊！你赢几多啊？赢咗都冇用，输嘅话你输几多要再俾多一倍个朝廷咁样，等你仲够唔够胆赌？赢又系输，输又系更加输得多， 系 咪咁啊？ 又唔系，佢真系唔俾赌嘅。咁佢话一逢见到老百姓俾人赌嘅话咧，佢即拉。咁拉咗会罚乜嘢 啊？系斩手指， 我谂就想咁讲， 即系你斩手指又系金盆洗手嗰啲，唔系嘅，对佢都要罚 佢做劳力嘅嘢。 劳力， 我估系即 系 好似一啲社会服务令之类嘅嘢咁样。 系啦，以前有噶嘛，有嗰啲要徭役啊嘛，即系做苦工啊，做搬运咁样。 洗厕所啊，要。 呢啲系其他嘅，其他都会系有啲咁嘅。 佢、 啊、 做 戒毒大使， 戒毒大使，周围唔系戒毒禁赌大使，周围同佢讲。 佢罚佢钱。佢罚嘅钱，佢选择罚佢钱，但系罚几多咧？罚三个金币。 哦， 唔系你唔好睇少。 所以我哋真系俾唔到反应你，真系三个金币。 哇，好多啊，三个金币、 啊， 三个朱古力金币都多啦，系咪要我咁答啊？ 金币， 金币、啊。 你估嗰啲平民百姓好容易有金啊？ 嗰阵时用金币 咁梗系啦，唔系我估咧， 难咯， 即系好多， 好严重咯。 直情俾到个提示佢哋啊，你赌嘅话要罚咁多钱，其实你累全家噶，可能即系连个老婆都要当埋佢啊，真系。 系啊，所以佢话要罚三个。 咁都话系。 唔系啊，即系讲紧罚三个金币系一个好好大嘅好大嘅数嚟嘅，即系嗰个罚钱可能而家讲紧系一千万咁样。 哦，败家仔嚟噶啦，真系搞到全家都受影响。 我冇一千万点罚啊？ 咪累全家咯。 咁跟住 全家累晒都冇噶。譬如你而家如果我随地吐痰，你罚我一千万嘅话。我盤平嘅，我冇一千萬，你點罰我都冇噶啦。 鬼叫有痰咩？ 係咯，我點罰一千萬啊？咪 誒咁當然啦，佢有其他嗰啲做法啦。咁、 okay. 如果太子係啦，即係 太子仔， 太子仔係啦，即 係係 啦，皇帝仔啊，即係嗰啲 咁佢做咩都冇事噶啦，古代喎、 啊。嗱，你話係唔係咧？ 係喎、 啊，係啊，最多咪係俾佢打入冷宮嗰啲 friend 係咪？阿爸唔係好理佢咯。 啊，唔得啊！要罚啊！喂，嗱，佢喺战国时间，佢话咧，即系成日都有话天子咩啊？ 犯法与庶民 同 罪， 系啦，咁佢都有犯嘅。佢如果太子啊，如果犯法，即系犯咗呢个赌嘅时候，俾人捉到咧，揭发到咧，咁佢哋咧就会罚佢，真系打噶。黐刑三十，跟住咧，即系用鞭或者用棍打佢、 哎。我真系等啲太子唔抵啊，都做到太子咁高位噶啦，系咪先？系赌少少啫，都要俾人打咁样。我系个太子， 唔系你做咗皇帝咪冇事咯？ 系你做太子 你得啊？皇帝就咁喺度赌， 系啦。 即系皇帝同边个赌咧？咁如果连太子都唔俾赌嘅话， 皇帝就同 皇后赌咯， 都可以啦，系咯， 唔系同佢阿妈 哦，皇太后 系皇太后系啦。 好少我同佢老豆噶吓， 我唔知道啊， 嗰时都走咗啦， 咁样计埋啊，都未够四只脚咧，阴公，唉，马吊失传。 咩啊？嗰阵时皇帝，因为佢唔系得一个啊嘛，你战国嘅时候咧，有好多唔同嘅诸侯噶嘛，咁你咪同齐王啊，咪同楚王赌咯，试过啦，咪即系输城池、输江山噶嘛， 即系咁咯，赌注更大啦， 系噶，梗系啦。 好啦，咁佢话而家赌，即系你知嘅咧，赌仔嗰啲难，佢好难戒噶嘛，赌瘾系咪先？咁如果太子再罚完啦，打完你三十鞭啊，三十拍啦。即 是三十拍啦，俾我逼我一二三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八 八 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八 啊，官员啦、 啊，仲要私下开赌啊吓， 私下开赌官员啦， 系啊， 佢一俾人哋发现咗你开赌啦，你觉得佢点罚佢？ 要佢罚佢让张赌台俾其他袁太爷， 冇由正咁自私自己， 咪咯，咪俾张台我啊，系咪先？ 喂，呢个大把钱、啊， 让个国子老虎鸡俾 咗佢先，我觉得冇得做官。 啊， 又唔好嘅， 吓， 点解唔好啊？ 有钱收噶嘛， 废咗佢冇得做官，我会话， 我话唔会， 再令佢个。下三代都冇得做官，够惨啦啩！ 真系好绝啊吓！ 系啊， 你嗰时做，哎、你真系 累下，系啊。 佢话要佢一世都唔可以唔记得佢自己嘅过犯， 所以就黐喺块面咯。 所以咧，佢咧同佢做墨刑啊， 墨刑 咩嚟噶？ 我唔识墨，攞啲墨水写上去， 系啦、 啊，即系纹身 哦，纹咗个纹咗个遗迹喺佢个面上面， 等你有得睇都冇得到，死未、啊？ 个个都知道你最尾个波就开遗迹咁样， 系啊，唉、啊，遗迹都好啊，无端整只绿铜咁样， 系咯、 啊，喺块面度咁点算？ 以为佢生嗰啲唔知咩嘢咁 样。喂，真系啊，佢话咧唔同嘅朝代咧，佢嗰啲叫做鲸啊，鲸翅。 严庆个鲸 系啦系啦，即系个读音啦，都有唔同嘅做法嘅。咁咧，佢话咧，即系而佢呢一代咧，佢话会用刀解开你块面皮， 哎哟， 跟住之后 色仔入去， 唔系 死 嘅，啊， 倒啲， 跟住咧将一啲墨咧就搽上去， 即系等于纹身嚟， 系啊， 等于纹身啊， 系啊，唔系，但系佢而家系割开你块皮，跟住渗啲墨，系啦，纹身就系跟刺青刺入去啊嘛， 但系你刺即系都系其实制造伤口啫嘛，不过你而家大伤口啊嘛， 系啦系啦， 仲要冇得拣图案，好惨 啊，块面，唔 系有啲面都型嘅，有啲，但系佢嗰啲就 好难噶啦，都 得噶啦。 话要你一世都记住呢一笪疤痕，深色嘅疤痕咧系冇得甩嘅。 我唔到啊咁， 我 唔去开赌啊。 《水浒传》嘅林冲嗰阵时，咪发配荆州嘅时候，咪呢度就要咯。 系啊， 系啊， 即系所以唔同嘅年代有唔同嘅做法啦。即系写啲咩字啊？咁譬如咧做贼嘅都试过有墨 买大买细嗰啲，可能会写咗个大字或者个小字喺块面度咁样。 斜边铺嗰度。但系如果做贼嘅话咧，喺你块面都会写个贼字噶嘛。 哎呀， 系啊。 你都知你炒啦咁， 系啊，所以佢话咧要用咁严惩咧嘅方法咧，先可以令到你啲人唔赌啊嘛。如果唔系咧，你真系创到傻噶嘛，系咪先？咁咧嗱，即系希望大家即系唔好得翻转头咁啊，慢慢地咧用呢个方法咧控制到啲官员，起码控制到官员唔赌先啊嘛。 同埋佢哋开赌啊嘛，你话佢哋。 咁跟住啲系啦，老百姓嘅，如果再系咁样，都系咁样系咁罚啊嘛。唔同嘅朝代有唔同嘅辣椒嘅。喺呢个汉武帝嘅时候咧，佢话所有官员如果咧因为赌咧，佢真系会劳役中。终身噶，系冇得翻转头噶，系一世佢都会做奴役咯，咁样系啦。咁啊嗱，即系由于赌咧， 时间嘅关系啦， 有好多嘢讲嘅。 系， 我都觉得呢集好听。 我哋如果想听翻上个之前嗰啲咧， 可以再重温啊， 可以再重温上网听。 咁我更正翻先啊，林冲系发配咗沧州，唔系荆州啊，系啦。我哋下个礼拜再听啦。 警方拘捕过百人。总统府外例社工发表声明，表示马克龙将会坚持改革，但愿意倾听同协商。总理菲利普将会下个星期宣布退休制度改革的总体架构。内政部统计，当日法国超过70个城市发生反对政府退休制度改革的游行示威，游行总人数超过80万人。法国总工会就说游行人数达到150万人。在首都巴黎，示威者纵火烧车，打烂商店橱窗，防暴警察施放催泪弹。巴黎警方说至今拘捕90人，而在西南部城市图卢兹和波尔多都分别有多人被捕。受到罢工影响，有铁路停驶，航班取消， 大部分学校停课。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非常干燥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42%以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非常干燥，吹清劲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晴和非常干燥，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下个星期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是3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02点，升185点，总成交金额35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9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27点，升2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97.8，升5.4；腾讯控股334.8，升4.8；小米集团9.28，升2.1；友邦保险77.45，跌1.1；瑞星科技61.7，系升4.85；银河娱乐52.15，升1.05；美团点评103.2，升1；信宇光学科技137.9，系升6.7；中国平安90元，升7毫；盈富基金26.6，系升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9，英镑10.302，瑞士法郎7.934，澳元5.354，加元5.939，新西兰元5.134，欧元8.6978。每百日元对港元7.2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24。日经平均指数报23,356点，升56点。港金现价报13,79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5.66美元，卖出1,476.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就排到去新楼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一带咧都系慢车噶。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定富街；观塘绕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咧都系挤塞噶。跟住同你讲啦，因为要设立临时嘅交通灯，窝打老道同埋弥敦道交界啊，来回方向嘅快线咧都系要暂时封闭噶，影响到而家窝打老道去翻大角咀，跟住弥敦道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卫理道。咁弥敦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亦都系挤塞噶，车龙就排到去亚街老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屯门公路丁九桥九龙啦、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同埋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揸车唔好超速，食嘢唔好过量，均衡饮食，踢走肥胖。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十二月啦。等佢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啊！ 我是 Gimme Five 的黄天怡。 我需讲说话，多恐怖都一起怕。如果心放下，请不要加油的话，最记挂幸与福，只想找真正救赎，再与世界接触。 小陈爱呢一首《卜卜卜》，令我觉得陪伴就是温暖。 即使只是听到大家的心跳声，我都知道有一个人在我旁边守候。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的。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不信，肯不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才好信啊。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一点。 Nicole， 如果同波盛一起去旅行，你会拣去边度呢？ 同你去纽约啦，咁纽约其实都好接近三藩市嘅，咁但系纽约咧天气再冻啲啦，即系啲快单又多啲啊。Hello， 我系 Nicole 胡美仪，想知道我拣阿一定系波盛，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两点到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由丰收快活人， 丰收快活人好听，丰收快活人好听，记得十点要收听。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我哋会用超干燥嘅相对湿度38%去迎接接住落嚟呢一个钟头，我哋嘅嘴唇可能会烂住咁样嚟同你点唱。 哦，你唔唱歌唔使抹到口咁大就唔会烂嘴啦，系咪？ 咁我哋而家要多啲活动先可以咧湿润我哋吓咁干涸嘅心灵 啊！琴日同今日，琴日系78%、68%都试过，今日都一跌跌30%啊！ 系啊， 记住同时间咧呢个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响度噶，寒冷天气警告，仲有强烈季候风信号啊！都喺晒度， 记住啊，唔好睇佛朗噶，唔好让我坐喺 naughty corner， 唔好话我咧，因为人哋唱得我唔唱得，我 naughty。删佢支咪算唔算 系？我都系咁， 可能我去嗰边 stand by 啊 ，stand by me， 饮报章。杂志 好多点唱啊！ 我哋快啲读点唱。 电话号码18723888，而家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啦。 系啊， 嘅号码咧就系23394535。 网上留言系无人欢迎嘅。嗱呢两日咧，我喺条街度咧都遇到我哋啲听众噶，咁佢哋都好好咧。诶，每次行埋嚟都系。你是不是桂花田啊？咁啊，跟住咧，即系咧，佢哋都好攰咁讲，系啊系啊，咁样即系 桂花田嘅妈妈， 倾咗少少偈之后，佢哎呀，我支持你哋噶，你哋加油啊！咁跟住咧，我就话，好啦，我哋留翻星期五，我哋点唱好啊？咁 啊， 遇到佢啲听众嘅，咁啊有 Carol 啊 ，Carol 咧，佢就话啦，佢想点唱俾佢老公阿 Jo 听啊，同埋屋企人啦、朋友啦，祝大家咧都身体健康嘅。 系好啦，呢度有个阿 Catherine 咧，佢就话啦，大家好。翻到新加坡嘅屋企人呢亦都比较呢就平和啲啦，祝呢香港人人都平安快乐呢。佢话咩叫人生，你知唔知？ 咩叫人生？ 人生就係、 人生于世上有几个知己，果然估唔到係我唱先啦。 咪囉，人生就係咩？今晚瞓低咗，听朝仲可以起到身，咁、就係过咗一日嘅小确幸、如果今晚瞓低咗，听日起唔到身呢，咁就係一辈子啦。佢话人呢就唔好自寻烦恼，应该把握当下，珍惜拥有平安健康就係小确幸。咁继续希望呢就是、香港早日重建呢一个荣光，香港人加油。嗱呢种人生道理呢虽然我明白、不过也未免太灰暗。因为你将佢变成话等于话呢你擘大口食一餐，哇食完之后仲可以继续食下一餐呢就代表一个人生啦。哇食完呢餐之后冇下一餐呢。 啊 咁就代表你失業啦。 哦，唔好諗人生咁大咯， 就慘啦， 但都係一個值得感恩嘅事啊！即係有得食，有得 每一日咯， 日日都仲你臨瞓之前都仲覺得啊，今日係開心嘅。 冇錯， 其實哇，又係新嘅一日，都係值得感恩啦。 係啊，係啊，呢個就係 Catherine 嘅點唱。 好，呢度咧有一啲 inbox 嘅留言啊，讀咗先啊 ，Sandy 啊 ，Sandy Lau 佢就話咧，啱剛剛過咗10月3日，10月我都唔知講咗幾多次個光字啊。10月3日咧就係佢老公嘅生日，就啱啱過咗啦。佢話嚟緊咧10月26日咧就系佢爸爸嘅旧历生日，到1月2日咧就系佢自己生日，7日咧就系妈妈生日。喺度咧 ，Sandy 想祝所有嘅人都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嗯，好啦，琴日喺街市咧撞到咧阿 E， 希望我冇记错系应该读 Edith 啊 ，Edith 系啦 ，Edith。 Edith 系啦，唔系冇符嘅，系去 Edith， 佢冇去符啊， 冇去符 ，Edith 啊，冇符 ，Edith 系啦，咁佢就系佢系九妹嚟嘅，系啦，咁佢想点唱俾两个家姐，分别系3家姐同埋7家姐啊，因为咧佢哋咧啱啱呢段时间咧病咗啊嘛，祝佢哋身体健康，快啲好翻啦，咁啊另外都点唱埋俾佢老公啊 Michael 听嘅，佢话我哋都好中支持丰收快活人家咁样。 好，呢度咧有佩依央啊，佢就话风骚三宝你哋好啊，麻烦你啊，我想点身体健康啊，张伟健唱俾我自己听，同埋我嘅屋企人听啊。咁我自己咧就病咗啊，成个月啲感冒咧都未清啊，喉咙咧成日都眼系觉得好痕，好痕咁样啊，有啲咳咁样啦。咁啊，好多朋友咧都同佢一样啊，感冒未清好耐啦，喉咙咧就成日都系咁样。佢话都唔知系咪因为 TG 放题引起嘅，但系点样都好啦，希望咧就佢同埋佢嘅家人同埋朋友咧都会身体健康。 我突然间谂起咧 TG 咧，如果系我哋以前咧，我哋就会觉得 T for tank 啦、G for gas 啦，就会有 tank gas 啦，就煤气啊嘛。而家好似就变咗第二样嘢咁样。不过咧，最近我鼻又萌翻啦， 系咯 系咯，又可爱教主上身嚟噶。 咁呢一排咧，即 系正常 嘅，正常嘅。你搭公共交通工具，你就会知噶啦。首先你会闻到咩咧？就好多人攞翻啲羽绒啊，同埋喺个衫， 系啊系啊， 哇，睇到哇，好新鲜啊呢件衫啊，即 系 你会闻到嘅， 压痕都咩都嚟晒啦。 另外咧，你喺公共交通工具一定会听到嗰啲嗰啲啦，亦都有两声咳嗰啲咁样咯。我谂呢个都系因为即系天气转啊，同埋咁干燥嘅时候咧，大家都我哋下次小个喉品啲办法，帮大家点样即系个喉咙啊嗰啲咧都揾下。 我以为你话个小确系教大家点样清理你嗰啲陈年羽绒被出嚟嘅时候 咧，呢个 好骚扰骚人 真系。 好，呢度个 Michael Chan 啊，话三宝你好啊，佢话今日老婆咧喺乐富街市嘅某个菜档度遇到甜甜， 唔出奇啊咁样。 咪就系头先 Edie 咯， 佢话佢老婆见到， 佢就 系 老公嚟噶， 系咯， 系啊，佢话佢太兴奋咧就 Michael 啊， 系啊，佢话佢太兴奋咧就唔记得话俾你听啊，头先你有冇讲佢哋咩周年嗰啲啊？ 啊冇啊冇啊冇， 系啊，佢就唔记得咗讲 啊，佢净系话点唱俾3家姐同7家姐听啊， 系啦，今次佢就讲翻自己嘅，原来佢哋5号啊，5号咧 系 佢哋。佢结婚9周年纪念， 哇！佢真系唔记得讲， 佢太兴奋，唔记得咗讲 啦。星期五点唱咁，佢已经唔记得啦。 佢咧就啱啱咧，佢哋经历咗咧喺呢一个英岛火山爆发啊，仲可以平安归来啊！即系佢哋经历咗有一次少少嘅即系灾祸噶吓，不过就冇事。佢咧就好衷心同埋认真咁讲，老婆，你喺我心目中，你系我心中两个问号，出唔到嗰个字。我是你眼中肥又出了个问号。 可能是符号来的。 是的，你是我心中的一块肉，我是你眼中的肥猪肉。我不知道他怎么拼下去。I love you forever, and we have a fully loved family, 他是这样的。不如真的考一下你了，究竟你是我心中什么，我是你眼中肥什么呢？再个肥字的，真的。 肥猪啊，可能。 是你是我心中的天使，因为两个问号的。 是啊是啊。 我是你眼中的肥 猪。是啊。好 sweet 啊，他们。 我答到你。 是啊， 好简单啫。 睇返个 原文。睇返个原文你知道是不是可以做啲功课的嘛。他意思是说你是我心中的猪猪。我是你眼中的 肥 猪。 我们都中一个。我们都中一个。是啦。Very good 啊，这个就是Michael Chan 啊， 系啊，哇，咁 sweet 你两公婆，系啊，佢我见到呢个听众咧 ，Edith 咧 ，Edith 啦，咁佢都好， 你跟翻佢老公嗌佢咯，佢 猪 咯， 系 Michael 嫂咯，或者我哋叫佢系啦， 好开心嘅吓。 好 ，Winnie 啊呢度，佢话我今次咧真系好想留言啊，风骚三宝你哋好啊，要俾啲勇气同埋能量我啊，因为咧今个月咧会不一样，要出入咧医院2次啊，下个星期一咧上昼就要照胃镜，心情咧就觉得有啲唔好舒服咁样啊吓，另外 20号复原上之后咧，就要安排入院做一个妇科嘅手术，感觉咧都唔系太良好啊。因为咧上一次复诊嘅时候咧，主诊医生咧话要安排做手术，希望以上两个痛楚啊可以减到最低。仲要咧就话天气真系冻咗啦，我哋三位啊都要记得保暖，屋企人都唔好冷亲咁样话。 系啊， 系啊 ，Winnie 唔紧要嘅，即系唔好咁担心就得噶啦。起码医生啦，同埋你嘅屋企人咧都会陪住你。可能一个月要做两次嘅手术咁样嘅话咧，就硬系会谂好多嘢噶啦。不过我都可以谂嘢啊，谂啲开心啲嘅嘢，做完咪可以，诶，过个开心嘅农历新年咯。 系啊，咁我都借个位啦。咁啊，因为三姑妈咧就啱啱去咗呢、這个即系往生净土啊，极乐世界。咁希望咧，即系佢哋屋企人咧就可以继续坚强啦。咁与此同时，因为咧大家好多年纪都比较大咧，咁啊大伯父咧，咁啊身体咧亦都有啲唔系几舒服啊。咁啊希望咧大家就即系努力坚持，就平平安安啦。咁啊，入特别系严寒嘅天气之下咧，希望各位嘅长者朋友多加小心。如果你身边都有好多呢啲亲人咧，需要你留意提醒嘅话咧，记得唔好吝啬你嘅温馨小手，打个电话问下佢哋，喂，你要唔要加个被，开翻个暖炉啊？一阵间翻嚟继续读大家点唱，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啊！ 你立志散落世间的金粉都想看，更吸过客，每日来回地搭上客机升降。被落借你暂歇的这搭实单身汉，何来懦浮壁画般瑰丽，如何能与白宫抵住肩撞？你是我世界，我是你一个站，这烟花是途上小灿烂，专心看毕竟太过平凡。沦落公主怎会习惯，早知不配做你宫殿，只可当你落脚点，感激贵族来蜗居化缘。这世界其实不止我这阶段，一生得到伴你一段，曾拥有不要再已短，一世缘一晚缘，那边好怎么计算，被铺早小心储起你那份暖。有贵重建筑只是白金似汗，情人随时可安心拍案，干湿流流位置等你安放。你令我唱快，我令你跑太慢，当温馨是成就的制限，烛光里即使也有晚餐，华丽灯饰闪够耀眼，早知不配做你宫殿，只可当你落脚点，感激贵族来蜗居化缘。这世界其实不止我这阶段，一生得到伴你一段，曾拥有不要再已短，一世缘一晚缘，那边好怎么计算，被铺早小心储起你那份暖。无人可阻你冲向前，然而假使有天当天国都太乱，我在这边，假使骤变没有宫殿，蜗居都会在这边，辛酸邂逅从此可变甜，我替你留下这几处和街转，天边海角没有宫殿，白金汉都会在这边，嬉戏完心也远，要找他总不太远，结束的远过远，可以未完，能作多一句亦好，永远相 冯允谦啊，寻找白金汉啊吓，会唔会真系一世缘一晚缘呢？唔会嘅，起码到我哋节目一点前先完啊。 系，我哋系一点完。 系啊，一个节目一点完， 继续读点唱。 系啊，啱啱咧，寒冷天气警告嗰个咧又继续有啦，红火有啦，咁啊，强烈季候风信号冇咗咯。 暂时停一停先。 系啊，冇乜风啦吓，咁啊，十九度气温，相对湿度37%，听紧节目《风霜快活人》啊。 OK， 呢度咧有 Sandy Yu 啊，佢就话咧早晨啦，三位主持，我系 Sandy 啊，我妈妈咧陈月好，阿月好，听住啦吓，听日12月7日咧就会生日啦，喺度咧想祝阿月好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开开心心，我哋喺走位啊。走位咩啊？讲咩意思啊？即系酒楼摆咗三位嘅意思啊！系啊，我哋喺酒楼摆咗三位啊，同佢庆祝食饭，希望佢可以开开心心。仲有啊，12月27日啊，系啊，大家姐又要全名啊吓。余玉兰，阿 Shelly， 玉兰系啦，生日啊，喺度咧都祝啊大家姐咧都要生日快乐啊吓，佢希望咧豪仔可以唱首生日歌嘅。 我头先已经谂咗噶啦，阿月好啊嘛，系咪啊？ 系 月好，月好，你知唔知有只歌真系唱佢噶？郭富城唱嘅。情爱越唱越好，咪越好咯。 哦，越唱越好， 越唱越好。啊、我哋祝阿月好， 如果佢 生日 越 快 嘅话咧，就会 越唱越强，咁咪就系咯，真系、 okay, 好嘢， 犀利啊，生日快 乐 ，Sandy 啊 ，OK， 好啦，咁啊喺九龙城嗰度食嘢嘅时候咧，又遇到阿 Jenny 啊，咁样 Jenny 咧同 周 围 都 烂 街啊，呢个主妇， 全部都系同食有关，一系就乐富街市个菜档，一系就九龙城嘅食档，系啦。 啊，唔系一个系喺粒子岛嗰度系见到佢嘅，系啦。咁呢个咧， 我几中意呢个名字， 系啊，粒子岛咯。 咁咧，咁啊， 因 为 甩唔到啊，佢去到甩唔到身嘅，系啦。 咁啊 ，Jenny 咧就一路食嘢嘅时候，同埋佢个仔咧就三个咧，同埋个孙咧就一齐食嘢嘅时候咧，就慢慢望住我话，其实即系佢已经望咗好耐嘅，但系我唔好尴尬咁啊，跟住自己耷低头食嘢。佢食完嘢之后咧就话，又行过嚟啦，哎呀，你系咪啊桂花田啊？我系啊， 佢系咪又系桂花田啊？即好似佢每一次见到一个人都话，你系咪桂花田啊？你咪又系。 佢凡系见到网讲丰满啲人就走埋嚟，你系咪桂花田？又唔系你啊？唉，佢究竟系边啊？ 寻找桂花田的人啊！ 咁啊 ，Jenny 咧就话同埋想点唱埋俾阿仔啦、阿 Reno 啦，同埋佢嘅孙啊，我哋嘅 Rody 系 Rody 咧，咁啊系啦，我仲系抱紧嘅嗰个 B B 系啦，即系 小朋友个名就叫 Rody。哇，头先我哋研究过呢个名都系好深奥嘅，真系。 我哋揾翻译去读啊。 我个翻译都系字典机咯，我都唔肯定点读啊，人名好难拼。 咁啊，跟住咧就系啦，点唱晒俾你所有人听啦，咁祝佢哋大家都身体健康。 好啊，呢度有两首歌佢想听嘅，一个咧就系阿威平五咧，佢就话啦，主持人可唔可以帮我点啊？我想打约护士在冬季，不是在，是不是在，就是我想打约护士在冬季，系啦，好耐冇听啦呢首都。 咁点解有冇话想？其实我比较想听个点唱多过你唱嘅。 点解啊？ 我只系想 点 歌咋？ 哎呀， 系啊，冇啊嘛，第二个仲短啊！ 大家十咩先最屘做？大家十规矩，我哋唔点歌，我哋唔俾阿曾潮唱歌。 咁然后阿烟浩仲短啲，佢就话我想听咧，同步过冬，一起制造寒风，我愿意就收 得。 系啦， 就 系咁样。 呢度有一轮啦，呢度咧阿 Ling Sam 就 都系想听呢啲歌。 豪仔又想听客家歌，唱嚟听下，等大家开心下。 呢个我反而我觉得 OK， 你整一首咧，嗱，俾你唱， 都系识唱嗰首。 好 儿歌咯， 好啊，嚟啊， 系啦，月光光，秋提糖，骑拍马过连塘。 嗱，你听到真心好音噶，每个字系同一个音。 佢系咁样唱，佢冇歌 啊 嘛，系咁噶嘛，系啊。 好，呢度咧有 Irish， 佢就话三位你哋好啊， 听住客家山歌都 系啊。佢话今日咧就系我个女 Money 生日，不过佢而家喺边一度咧？ 系。 在美國的直谷那裡做 training 啊！ 哇，即是那些高科技地方、 啊。 對， 那裡直谷覺得很厲害啊 ,Money 和 Iris 覺得你們很厲害。 他的名字改得很 Money 而已。 是啊，所以大家都要改做 Money 啊。但是說不過今年就是 Money 要獨自過生日啦，家人會等他回來之後才會跟他慶祝生日的，在這裡都送上這個祝福和平安給他。 他要獨自過生日嘛，他那個地方立即改了名。 叫什麼？ 他的直谷就變成寂寞的直。 跟著呢？ 就在那裡一個人谷住。 恭喜咩咧？ 佢想个女开心嘅，点解仲要寂寞，仲要谷住咧？ 佢咩 咧？ 佢寂寞，但系佢食炮谷，跟住嗰度就改名啦，变咗快活谷。哇！听住风骚快活人，就即刻变咗寂寞快活谷。好嘢！ 我得添唱未读啊吓，阿 Doris 咧就话啦，三位主持人好啊，佢嘅仔 Hugo Yip 咧，佢话听日咧就会去中学面试啊，希望咧你哋帮佢咧就打打气，希望咧佢嘅仔面试成功噶。系啦 ，Hugo 努力加油。 面试啲你要打气啊！ 顺其自然，最紧要唔好背稿。系啦，想讲句读嗰句，系啦就得噶啦，系啦， 冇问题。 唔好系啦，因为啲校长成日都系话啦，哎呀，大家轻松啲，系啦，最自然嗰面咧就俾老师睇到咧就 OK 噶啦。 校长呢句算唔算都系背稿噶？ 点啊？ 系校长话我唔使你背稿呢句，最自然。OK， 呢度咧，另外就系阿 Jeffrey 咧，佢就话我想听咧 Mariah Carey 嗰只咧 Oh Santa， 想预早听圣诞歌曲。我哋都播咗啦，已经呢只点唱？ 唔知啊，真系 Old Santa 真系 Old Santa 唔知啊。 佢不嬲，佢最 hit 嗰首就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唱一世噶嘛。 咁我哋用呢五秒唱埋佢啦，一二三。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电话号码1872388，今朝佢哋唱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立法会多个事务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讨论社会事件同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通过对香港经济的影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香港经历前所未见的动荡，批评有人出卖香港利益，损害国家尊严，推动个人主张。他说美国当局立法之后的态度、美国本土政治情况、出年总统大选和中美关系变化等会主导法案的执行方向。民主党的胡志伟批评政府是动乱根源，推动法案通过的人是保障香港，不希望社会被镇压，认为香港官员才是真正出卖香港的人。陈茂波反驳话：绝对不接受警方镇压示威者的讲法，又质疑推动法案的人代表乜嘢人的利益。民建联李慧琼话：美国以香港在中美贸易战之中争取最大的筹码，质疑法案冇可能帮到香港，要求政府在国际游说应对法案。职工盟建议出年加薪幅度平均不应该不少于5%。职工盟指出，今年面对经济下滑，劳资合力才可以渡过难关，建议雇主和雇员透过集体谈判共度时间。他强调，现时香港出现的经济困境，部分原因是政府和商界纵容警察暴力，导致市民消费意欲减少，减薪对于雇员并不公道。职工盟指出，本地实质工资长期落后生产力和人均产值增长，2009年至2018年，整体的生产力上升接近26%，但同期工资增长不够8%，两者相差超过18%，反映工资水平有好大的上调空间。呼吁雇主不可以盈利减少作为借口减薪。他呼吁雇主不要短时间透过裁员和减薪去应对经济疲弱，否则会打击消费意欲，造成恶性循环。港铁车务总监刘天成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表示，港铁面对40年以来最严重的恶意破坏，很多车站要临时关闭，形容是前所未有。东中大学站受到最严重破坏，差不多需要重建。港铁会争取在今个月底局部重开大学站。港铁又表示，截至9月30日，沙中线工程已经完成91%。东铁线包括大学站近期受到破坏，要进行修复工作，估计红磡至金钟段要到2022年才可以开通。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话：，若果铁路系统不受破坏，日常运作就不会受影响，项目进度亦都不受影响。陈凡表示，超过90%车站持续受到破坏，形容种种暴力激烈的行为是罔顾他人安全，构成危险。他表示，政府对于有关行为感到愤慨、痛心，予以强烈谴责。 美军一架黑鹰直升机在明尼苏达州中部坠毁，机上三个机组人员全部罹难。出事的黑鹰直升机当地星期四下午执行维修测试飞行任务，起飞之后九分钟发出求救信号，之后失去联络。来自多个部门的工作人员搜查几个钟头之后，在圣克鲁南部发现飞机残骸，有明显烧焦痕迹，事故的原因仍然调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非常干燥，吹清劲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晴同非常干燥，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下个星期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是 39%，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96点，升179点，总成交金额360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9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27点，升2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97.8，升5.4；腾讯控股335元，升5元；小米集团9.28，升2.1。友邦保险77.45系跌1毫，瑞星科技61.55升4.7，银河娱乐52.15升1.05，美团点评103.3系升1.1，信宇光学科技137.9升6.7，中国平安89.85升5.5，盈富基金26.6系升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9，日元108.71，瑞士法郎0.988，澳元0.684，加元1.318，新西兰元0.656，人民币7.048，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11。日经平均指数报23,369点，升68点。港金现价报13,79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5.14美元，卖出1,475.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 一位歌手巡礼， 许靖云。 要爱就爱到干脆利落在天下，我不害怕。 这一年都我自己好感恩，都系好忙碌啦，好开心，因为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有音乐会。咁呢个系我自己一路以嚟都系好希望可以做到嘅，就系可以去越嚟越多地方唱歌啦，同埋有自己属于自己嘅音乐会。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我系黄淑仪，预防禽流感，大家处理新鲜同冰鲜家禽，记得注意卫生。买活鸡嗰阵，千祈唔好摸啲鸡同吹佢哋嘅尾部。接触过家禽同蛋类，唔好摸眼、鼻同口。仲要洗干净双手同用过嘅器具。食物嘅中心温度要够摄氏75度。鸡蛋都要煮熟先至好食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预防禽流感，注意卫生，食得安心。 呢个圣诞边度都有风show。 听风骚，听风骚，风骚快活人， 曾志豪、 桂化田， 仲有王耀祖。 嘿，听风骚， 阿田都唱一次咋？ 风骚快活人，祝大家 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桂化田， 曾志豪，王耀祖，风骚快活人。 听风 show， 听风 show， 去到十二点半啦，十二点三十九分啦吓，已经系。 电话号码可唔可以唱埋出嚟啊？咁样。 1872388，快啲打上嚟。 OK， 系啊，今日我哋风 show 大点唱啊吓，1872388系我哋嘅电话号码，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个靓唱。 OK， 好，继续读埋佢啦吓，呢度咧有一个系阿孔志娟啊，佢就话咧上个礼拜五我遇到一个好好心嘅太太。 OK， 因为咧我就喺香港住咧，就要去到九龙竹园嗰度咧就交个平安钟。咁、我落车嘅时候咧就问司机点去，有一个好心嘅太太就话咧，嘿，跟住我行啦咁样。哇，跟住佢行咧就结果点啊？真系悭咗好多时间啦、因为咧就妈妈过咗身啦，佢个平安钟已经冇用，所以佢所谓还翻个平安钟，原来就咁嘅意思。咁咧佢就等有需要嘅公公婆婆咧，哦，佢好好啊，佢话佢唔使买就可以有得用啊。因为佢本身已经系买咗个翻嚟，咁佢因为亲人走咗咧，佢就还翻俾个中心，咁就可以咧直接就令到第二个公公婆婆受惠啦。咁咧系啊，咁、个好心嘅太太就话啦：，哎呀，你因为你哋好有善心，所以遇上我嚟带你好方便咁去到搵呢个地方。嗱，呢几好啊，所以就即系好人有好报。所以话咧，呢个孔志娟咧又多谢个太太，咁太太咧，我谂亦都会多谢你嘅善心嘅。 OK， 好啦 ，Dennis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佢话咧，佢只肠肠咧就喺十月中咧，佢就话中咗催泪烟。佢话咧前晚咧就不敌过呢个病毒咧就病晒，好伤痛、啊。但系虽然伤痛啫，佢话呢边伤咧就话终于佢解脱啦，希望佢去到另一个冇污染嘅国度嗰度生活。佢话佢永远都好爱佢啊，佢系佢嘅心肝宝贝。佢话佢临走前嗰一刻咧，佢仍然抱住佢嘅细佬噶咁样。 撞鬼咯！喂，我想话如果呢啲啊，真系好唔人道啊，真系。所以我都觉得呢啲真系，唉，嗱呢啲你真系。超越任何议题啊！你真系生命嚟噶嘛，有影响噶， 健康啊嘛，系咪？ 系咯。 呢边咧都有个唔系几开心嘅点唱啊！阿志坚张咧就话啦：，我养咗14年半嘅狗仔 Billy 啊，喺星期二咧去咗彩虹桥啦。佢由我小学咧陪到我而家出嚟做嘢啊，陪住我长大，所以咧真系好挂住佢啊！但系佢最后走嘅时候咧系冇痛苦，好舒服，好似瞓咗觉觉猪咁样嘅啫，已经觉得好安慰啊！佢话 Billy 啊，你记得咧周围去搵啲小朋友去。玩啦，周围去跑草地啦，得闲咧就翻去咧陪下佢哋，守护佢哋。佢话我哋咧永远都唔会忘记你系我哋家庭嘅一份子嚟噶、哥哥咧永远都会咁爱你，想点住陪着你走嘅。 系啊，有时香港地咧，或者喺呢一个即系世间啊，真系太多障碍啊，空间你都唔足以咧等大家好自由咁去奔放。咁希望你真系去到添加咧，去到彩虹桥咧，去到一个好自由奔放、好洁净嘅环境咧，真系希望你可以开开心心啊，守护住我哋。咁呢度亦都有一个咧，就系阿 Loretta 咧，佢就话咧，我叫 Loretta， 你叫我毛毛啦。今日我女女生日啊，我想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出年咧公开试一定要顺顺利利啊。嗱，阿女努力就 OK 噶啦，唔好俾自己太大压力啊吓，我会俾。支持你嘅 好啦，阿 Mary 咧就话啦，想点唱俾佢好朋友啊，今个月9号生日，咁啊预祝佢咧生日快乐，佢想听呢件嘅一生爱你一个， 想唱哎呀我唱字啦，哎呀 想你心意属我， 谂住唱一嚟， 你 试 下唱佢嗰个女声咪有个和音嘅， 愿意跟你， 跟住有一段英文咧好劲噶 ，Just say the one more time，How much I need you，How much I miss you 啊， 仲有个 need you 噶嘛？ Forever and ever， 跟住就，然后就哇！ 我强烈建议你哋咧，今日完咗节目，翻去上网重温听风骚呢个钟头， 就知有几痛苦系嘛？ 系咩系咩 ？OK 啊， 我有少少咋，去忍我忍唔住啊！ 你咁受住引诱嘅咩吓？ 系啊， 嚟啦，唱少少唔会上瘾嘅。 好，继续到嗰个，你读完未？你嗰个？好，我呢度咧有阿英英汪啊，佢就话咧三位主持你哋好啊，想点首歌俾我个女女听，因为听日咧系佢女女嘅生日，唔好话要点歌啊吓，所以大家唔使唱啦。 好啊 ，Ellie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12月8号咧佢阿仔生日，祝佢生日快乐啊！另外咧，我哋二台嫁女啊，咁希望祝佢哋两个咧永远都幸福快乐满足。 好开心，我见到咧呢一排天儿都真系个人系眉飞色舞噶， 佢变咗我哋嘅主持人咯，风 show 咯， 系 风 show 快活人。 恭喜晒天儿，恭喜晒司官， 系啊，彩 飞扬。 我哋系咪咧要扮自己系嗰啲即系家长嗰啲咧？阿司官啊， 你要好好 好好对我哋江台个女神啊！ 话晒我哋前辈有冇茶饮噶啦？ 哇！如果咁都要斟嘅。 嘅話，人哋針一世咩？你 真係佢講得出口嘅，係啊，佢 講 得笑 啫。咪係 咪準備收利是咯？天怡 係 咯 係 咯 係啊！我都好驚嘅，因為我去唔到去婚禮啊嘛。我之前俾咗利是佢啦，我走即係我俾完利是見到佢之後咧，好驚！我淨記得喺個利是封度寫咗好多字，即係祝福。 但係唔記得 入 錢， 我驚我唔記得入錢啊！你知唔知啊？ 你又用呢招啊？ 唔 係 啊！我有問天怡，我諗天怡未開，佢就話：佢話其實我收到咧，佢話好耐冇收過咧，有手寫字嘅。 我都有手寫過， 跟住咁佢咁佢冇話你冇，唔使咁考信嘅。 未到。 佢話佢收到一個咁嘅祝福，已經覺得好開心。我話但你信我啦，如果我真係唔記得入嘅話，你一定要同我講，我一世都過意唔去啊！ 咁我使唔使以示尊重，即刻唱翻只農夫翻嚟先啊？ 使乜啫？我哋係要唱到下個禮拜五播啦，下個禮拜五係正日啊嘛。係 啦係啦，好啦，我哋而家聽聽眾電話咧，1-7-23-88-1-7-23-88。Hello， 你邊個？Hello， 张小姐， 系欣欣啊 ，Hello， 欣欣你好， 系你好啊，三位主持人你哋好啊 ，Hello， 欣欣，有咩想点唱？ 系我想点唱俾我细姨啊，阿 May 听啊， 系阿 May， 祝佢今日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事事顺利，幸福美满，同埋开开心心。 哇， 我仲想点唱咧刘德华嘅歌送俾佢做生日礼物噶。 好啊，阿田最中意嗰只 My Love 嗰只啊。 有 分之直須自 baby， 一定要呢個重點嚟噶 ，baby， 係對唔住啊， 係加啲説話俾佢聽。 好嚟啊， 你講你講， 時間交俾你。 你好啊，三位主持人，我是阿咪咪个家姐啊，佢今日咧生日啦，我亦都祝佢身體健康，事事如意。同埋开开心心，心想事成。 哦， 唔该晒。 咪咪系你妹妹喎，咁系咪啊？ 系啊。 O、okay, K， 你又点称呼啊？ 我系 Becky。 Becky， 会唔会有啲乜嘢嘅谂法咧？点样同阿咪咪去庆祝生日啊？今日？ 之前咧，我哋咧就一齐咧出去食咗饭噶啦。 O、okay. K， 今日咧系佢嘅正日生日，我特别打呢个电话嚟祝福佢噶。 嗯，好啦。 而佢又好中意刘德华嘅。 是啊，嚟紧咧，我哋咧会一起去听刘德华嘅演唱会啊！ 好啊， 就送 呢只 歌俾你， 心心 多谢你。 咪怪世界缺乏爱，其实世界到处也是爱，要开心，放开悲哀。你有勇气接受我，然后你要试试抱紧我，亲亲我，时常亲我。你啱啱跟我刚刚，转眼热烈地盛放，要热烈地为爱闯祸。世界变了，继续爱，无论个个笑我，继续爱，将一对成为一个，藏在我的臂内。疯癫的解放，用我这一生浓情地说 My Love， 有花空知直相知 Baby， oh, oh, My Love， 喂，搞错啊，咁你都入到，我继续读点唱啊。呢度咧有阿紫皮，佢就话咧，喂，首先啊，三位主持啊，天气转凉咗，你哋要小心身体、啊。另外咧，佢就想点唱俾佢老公阿米良听嘅，庆祝佢哋15周年嘅结婚纪念日啦、 啊。恭喜恭喜！ 15周年就系今个月嘅15号啊吓。佢话咧想点唱埋俾我哋嘅宝贝啊，包括有林静同埋阿石俊听啊。总之一家人咧就要开开心心，身体健康。另外想点唱呢一首歌，豪仔睇你唱唔唱到啦。 系咩啊 ？In the Still of the Night。 唔识唱啊！ 鬼唔知咩，我都唔会话俾你知佢哋唱啦。我知你一定唱唔到啊嘛，系咪？我都唔识啊。 我都唔知咩歌。 问你个豪仔，你上次拣啱咗啊 ？Yesterday once more 咧，你记唔记得 ？Yesterday once more 。系啊，佢话一个唔小心就系你仲点多咗另外几首歌俾我听添，我哋咪一次播晒几首嘅。咩Yesterday 啊，定Yesterday once more 嗰啲咪捞乱咗嘅？就系佢紫薇啊，祝你咧呢个结婚周年纪念咧就开开心心。 但好想完成佢个挑战，叫做咩话 ？In the Still。 我唔会再读多一次俾你听嘅。 Okay, 好啦，呢度新年咧就话咧系啊，哎呀，你哋好啊！佢话今个星期咧经常要温书，佢话咧虽然今个 sem 咧系可以网上面考试，但系都难免有啲紧张啊！希望新年你加油啦吓！ 系啊，我见到啦，不过我真系唔识唱啊！ 系啊，所以我好放心成件事。 够啦，加油 ！I helped you, helped you tight。 好啦， 好呢度有 Kathy 喺度啊，风骚三宝你哋好啊！我想点唱俾我个女啊，因为佢咧就系12号生日啊，个仔仔咧就28号生日、啊， 都系咧今个月生日噶。Kathy 妈妈咧就想祝你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咁话。 好啦，电话号码18738，你系边个？莲姐， 莲姐你好， 你好， 系啊， 系啊， 系啊，哎呀，你好啊， 我阿祖啊， 你唔好咁粗鲁啦，我见你成日都唔舒服， 系啊， 佢叫你唔好咁粗鲁， 我不嬲粗鲁啊， 粗鲁， 系啊，我不嬲斯文噶嘛，行开路线系咯， 我想点唱， 好啊，嚟啊，莲姐， 吓， 你请讲 边只歌啊， 我先生咧就11号生日， 系。 我个细仔咧就2月过咗啦，唔系12月2号生日。 十二月二号系。 就我个新抱咧就呢个12月6号生日。 系，即系今日、哦。 祝佢哋个个都先生啊，身体健康啦、啊，个个都身体健康啦、 啊。好啊， 好 啊，好 啊， 工作愉快啦、 啊。好啊。 我都祝福你哋个个都身体健康啦、 啊。好啊，咁你 多啲好节目。 你粗唔粗鲁啊？ 我而家坐喺度叹世界， 哇好 咯、 啊， 听得出啊，开心不得了。 但我哋都系坐喺度做世界喎、啊，而家 我日日都由10点钟听到你散场噶。 好啊， 多谢晒啊，莲姐。 所以你哋有咩唔舒服咧，我都好担心。 系啊， 唔使 惊， 系 啊, 啊，多谢你，你都要保重自己、 啊。系啊，你唔舒服，我哋都会担心噶。 系啊， 系 啊, 啊，我哋互相都照顾住自己啦，咁样。 好啊，系啦、啊，你哋多多休息啊。 好啊，你散场嘅时候有冇拎齐随身物品先走啊？ 系咯 、啊，唔好理佢啊。 听到你噏咩， 都唔知你啱唔散场，系啊，唔好理佢就得噶啦。多谢晒莲姐你嘅电话， 好啦、 啊， 多谢。 好、啊， 拜 拜。佢开场唔知会唔会买定炮谷噶啦。 我啱先同佢讲，记得睇埋 Rola 先走啊！ 系特别明姐，有张志豪，我要做桂花。 好啦，呢度仲有啊，呢个系阿 Carrie Kitty 啊，佢就话啦，歌王靓仔靓女，自己对号入座啦吓。寻日系我同阿肥猪老公结婚10周年啦，老公我爱你。 系咪真系好多人叫咧啲老公做肥猪啊、猪猪啊嗰啲嘅？我哋今日都读两个肥猪老公 咯。唔系因为十二生肖都系嗰几款啫。 OK， 我谂下次就叫。 好似佢肥蛇嘅。 肥蛇系咯， 通常叫大蛇嘅。 系啦，肥狗啊， 或者叫阿蛇啦， 系咯。肥兔都可以嘅，系啦。我话希望咧，你要一直锡我同埋女女波，我哋要过好多好多好多个十年嘅，你一定要身体健康。 好 ，Shelly 咧就话咧，麻烦可唔可以点唱咧呢个心肝宝贝俾我两个外甥啊？一个咧就叫做 Jenny， 一个咧就叫做 Kelvin， 因为我哋今年分别都生咗小朋友啊。我以为咧即系点呢首歌心肝宝贝，以为嗰啲外甥好细个啦，但系原来两个都生咗小朋友啦。Jenny 咧就生咗个仔 ，Kelvin 咧就啱啱生咗个小公主。就嚟100日啦，藉住呢个机会咧，就祝福两个小 B 仔、小 B 女都要快高长大，身体健康咁话。 我哋就用吟唱嘅方式，唔好用唱啦。心肝宝贝突然在眼前， 你听唔听到你喷咪喷得好？ 我都系咁话， 我个效果嚟噶。心肝宝贝。 好啲啦， 好 OK OK。呢度 Eva 咧都系咁讲啦，佢话你哋好啊，为咗怀念香港啊乐坛巨匠啊黎小田先生，同埋我哋香港女儿梅艳芳小姐妹姐咧，都想点唱《心肝宝贝》，祝大家咧平安健康幸福啊！ 系啊，其实可能咧黎小田先生好多个作品咧，对我哋嚟讲咧就系一个名嚟嘅啫，咩名咧就系、是、我们的主题曲。 岁月之后，仍然为你预留一首歌。合上我眼，想到你，总有歌声。 弹着刹那，让记忆将混音乐踏入时间旅程。 在你壮阔肩膊间，台前唱声，在你胸膛细听，六月那幅月影。只有这歌，啦啦啦啦啦啦啦，你的歌，我的记忆虽结 我的契约，耗尽歌声。 幻想每个热吻加一举一动，仍涅槃快过程。 为这套戏轻建起传奇背景， 为这恋情见证，就是这些歌声。 音乐之名，我哋有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嘅《我们的主题曲》， 系 创作嘅歌手包括有 许廷铿咧，有 Aga 咧，有陈柏宇，有郑欣宜，有吴业坤、谷子乔、冯允谦，仲有阿啲吴浩康添啊吓！ 系啊，你要好似天怡咁样噶嘛？ 系啊， 呢个就系我哋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我们的主题曲》。 你肯定阿天怡净系得咁样？ 唔系，佢会有好多嘢噶， 系 咯，系咯， 佢就话呢一首歌系咪由细听到大咧？咁样。 仲系咪我哋嘅主题曲 咧？系啦，相信佢就系会系我哋呢一个年度里面大家都好怀念嘅歌曲。再听电话号码，1-8-7-2-3-8-8，你系边个？喂喂喂 ，Annie，Hello Annie 你好 ，Hello，Annie 你好 ，Annie 你好，祝三 位 身体健康啊，永远快乐啊！ 多谢多谢， 今日系我生日，我自己点俾自己听， 恭喜 Annie， 多谢，同埋你二台哥陈小宝又今日生日啦，我哋祝佢身体健康。 哦，系啊， 小宝哥， 小宝 哥啊， 系啊系啊。 Happy birthday！ 你会点庆祝先？ 仲有我个妹24号生日呢个月，我亦祝佢身体健康。 你平安夜，佢会喺嗰日生日系咪啊？ 系啊，好开心噶。 系啊，你会点庆祝啊？咁今天 冇啊，我今年冇乜心情庆祝啦，市面上咁样搞成。 唔系啊，你更加应该为自己充喜噶，其实真系讲真噶噃。 氹自己开心下 啊！系啊，我哋成日都话咧，无论系几咁黑暗嘅年代，都要为自己点一个烛光。所以你都要出錢去買條蠟燭翻嚟， 係啊，所以我哋其實三個自己都係氹緊自己同氹緊大家開心嘅。難道我哋日日最開心咩？但我哋呢三個鐘頭都盡量笑噶嘛，係咪？所以你都可以一樣啊！我哋多啲正能量，開心啲啊嘛。 係 啊，希望咁啦，希望明天會更好啦，好似啲歌咁啦。 你咪想聽呢只啦。 心深邃的心靈，慢慢張開你的眼睛，看看我路的世界是否一樣。 OK 啦， 即刻笑翻啊，咁咪好咯。 就做我只想身體健康，呢首歌最緊要。 好，係啊，真事嚟啊， 你都忍唔住啊，自己都嚟一個人生就係一個音樂劇啊。 咁你會唔會唱埋我哋風騷年度金曲排行榜永遠冠軍啊？每天愛你多一些啊！ 梗係要啦。 你唱埋佢啊！ 我粵台 fans 嚟㗎， 呢首真係年度金曲啊，年年金曲應該咁講啊，真係。 係啊。 咁你唱一句啊，以示一個鼓勵自己又開心啲。 唱边段啊？ 你唱学友嗰句哦哦嗰句啊？ 咩话？ 哦哦 就真系系啊 ！Thank you，thank you。 系咯，其实你玩得唔系好开心 嘅。系啊，咁咪 开心。其实觉得好开心噶。 系啊，生日快乐 噶啦，七十几岁噶啦，不过咁开心。 听唔出，你同我甜蜜声啱啱好一样。 系咪 系 嘛？ 系啊， 我 调声 啲。 系啊。 唔系，我真系听唔出你七啊几岁。 系啊，我宣读紧大学噶啦，而家已经。 系会晒啊！ 咁你谂下啦，更加值得开心啦，系咪先？个孙都咁大个，又读大学，系咪 ？OK。 我起码俾心机读书啦。 好啊。会噶会噶，赞成听话 ，OK。 而家嘅年 轻人，希望你三个年年都咁丰收啊！永远永远永远 forever ever。 好啊，多谢你， 拜拜 拜拜。 系啊，佢头先讲到 forever forever forever 之后 咧，唱边只啊？ 唔系，我即刻谂起叶倩文啊。佢通常会系多谢大家，妹妹妹，佢系会咁。我觉得头先阿 Annie 都会咁做。 forever forever forever forever。好，继续读点唱啊吓。 好，呢度咧有阿 B 士华咁去 fax 嚟咧，佢就话唔开心啊。 点解？ 因为咧，佢话想点唱俾佢叔公。他说他早几日因为车祸去世、他说好像是因为交通灯被破坏、货车司机看不到他的 嘅轮椅被撞到，咁啊，唉，祝愿佢咧，即系远离尘世，主怀安息嘅。 系系啊，大家真系要小心啦，因为而家嗰个市面都未完全复原啊， 系 系啊，大家要多加留神，真系。 呢度有摩卡，佢咧就话咧，喂，三宝啊，我今日咧有啲嘢好重要要喺我身上面度发生啊，想同大家分享啊。嚟紧后日咧，12月8日咧就系佢妹妹 Coco 同埋未婚夫啊 Joyce 结婚大日子， 系 佢话咧今次咧 Coco 咧佢哋会喺听日咧就去到日本东京嗰度注册结婚，之后咧就喺大阪嗰度咧唔知咩酒店嗰度，佢话佢都唔知啊，唔知咩酒店嘅宴会厅咧摆50位啊喺东京度摆酒， 注册大阪结婚 系啦， 北海道影婚纱 咁就冇讲，但肯定咧 京都食一餐 就系阿 Mocha 啦，同埋佢 Darling 啦，再加埋咧佢嘅爹哋妈咪同埋所有亲戚咧都会去到嗰度见证住呢一刻啊！佢话咧谂起咧自己个妹妹 Coco 咧就觉得结婚好开心，祝佢哋咧要新婚快乐。佢同佢 Darling 咧去到东京咧买份厚礼俾你啊吓， 好啊！ 到时咧就同埋我哋风霜三宝一齐见证住呢一日嘅来临咁话。 好啊！哇！呢度有个好感人嘅点唱啊！阿 Patrick 咧佢就话啦，我要点唱俾梁静文知，因为咧虽然我哋都系咧呢个伤残人士，但系我咧更加爱你，我都要点唱俾我自己听。12月15日咧就系我牛一啦，我系 Patrick 梁静文，你听到嘛？ 哦， 呢段情啊，应该真系情比金坚啊！ 我这是情， 我竟不清醒， 系啊， 莫非真的爱？ 咁我都 借 佢位点唱啊！我契姐个四家姐咧，佢咧就11月29日咧嫁女啊，于归之喜系咪？ 系 哇，当天咧阿千千啊，恭喜你啊！虽然咧我嚟唔到饮啊，因为佢喺泰国嗰度摆。就延开70席，应该有成700人咧去参与嗰个婚礼咯。 系啊，恭喜晒，祝所有人咧都有个好愉快嘅周末啦。 下个礼拜再见，拜 拜。 拜 拜拜拜